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下跌，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跌超过1%，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将会恶化，加上美国的房屋销售数据远差过预期，都利淡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12,419点，跌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跌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3点，跌19点。工业股、能源股和金融股沽压较大。美国铝业股价就跌3.5%，收报$8.58，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欧洲股市亦都系低收，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平均跌幅有2%。美国准备再向中国的洁净能源产品加征关税，今次针对用于风力发电的钢塔，估计美国去年的有关进口数额超过2.2亿美元。美国商务部说，有关的钢塔获得1/3至2/6的政府补贴。在两个星期前，美国宣布向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1/3至1.5%的反倾销关税。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在网上发表声明，限期总统巴沙尔在48小时内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遵守国际和平方案，结束暴力的行为。声明说，48小时期限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中午结束，他们警告如果不履行决议，将不受任何承诺约束，同埋会捍卫和保护平民和家园。教宗本笃十六世首次公开评论他的管家涉嫌泄密被捕的事件，他说感到难过，批评传媒捏造教廷形象。拿到机密文件的记者就透露，教廷最少有10个人提供机密的资料。哈萨克发生尼克特制5.9级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本港时间凌晨5:20录到今次地震，震源深度有8公里。回来本港，警方联同入境处人员在油尖旺区扫黄，昨天下午开始搜查砵兰街、弥敦道、窝打老道、夏美顿街、佐敦道和金巴利道多个单位，凌晨又分别在吴松街和庙街采取拘捕行动。至今拉了40名内地女子，年龄是介乎20至43岁，其中34人持有双程证，其余就持有中国护照，全部涉嫌违反逗留条件，交由入境处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的东风增强。展望听日多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0%。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1.5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2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就有关条款约束。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八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DBC 短信。 要买数码收音机听我哋做节目，话都冇咁易啦！ 只要你去全线330间 Circle K， 200间港铁沿线71 Panasonic 陈列室 ，Panasonic 乐视埋专门店， 科信电脑 ，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 60间快头尾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全港各大电脑商场， 仲有鸭寮街都有多款数码收音机发售噶， 可以买，可以买啊！ 王伟民的前因后果，陈希同再现江湖。23年前，八方风雨汇中州，北京的风云惨变又再重现香港人的脑海。毕竟下星期一又是六四了，李鹏想出日记回忆录，北京不准。今次陈希同的口述历史在香港成功出版，北京对香港23条仍未成功立法，一定觉得很遗憾了。这班当年的六四黑手一个个排住出回忆录，背后只有一个动机，就想话俾世人听，惨剧唔关佢事，身在局中只能够照本宣科，身不由己。这班老人家满手鲜血，但是在有生之年想变白一己的苦衷，留下身后之名。可见中国文化的力量，你可以不介意油油众口，但一定惊惧千秋史笔。此所以孔子作春秋，乱臣拆子句。那边个是陈希同呢？23年前，1989年六四惨剧的时候，北京市的第一把手，北京市委书记，血洗天安门，他就是戒严总指挥，和当时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属北京帮，成功将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拉落马。六四之后一时权势喧天，在北京可以隻手遮天。共产党的权斗从来复杂，对手输了你不一定是赢家。邓小平血手清场，赵紫阳也是身败名裂，留下的政治利益有两派人虎视眈眈。解放军里面有杨尚昆兄弟的杨家将，北京城内就有地头从李鹏和陈希同，物旁相争，渔人得利，要平衡两派势力。邓小平拣了远在上海的地方诸侯江泽民，上海帮入京先要杨家将解甲，杨尚昆有一个下台阶，从此洗手江湖。陈希同就不将江泽民放在眼内，终于这位邓小平的亲信在1997年老邓一死，就因贪污罪判监16年，江泽民先正式可以推行他的闷声发大财政策，政治更保守，经济更开放，全国向前看，太子党特权合法化，金权勾结从此浩浩荡荡。 入伙啦！ 你记得通知选举事务处，我哋改咗地址， 仲要通知佢哋我改咗电邮地址添。咁候选人先可以电邮啲选举广告俾我。等我而家上选民登记网站下载表格先。 表格仲可以喺选举事务处、民政事务处同公共屋邨办事处攞到噶。有问题可以打2891-1001问下。选民登记资料记住要更新，6月29号就截止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如果你提呢样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你纯粹玩嘢。 呢个架构系唔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大班喺度啦。咁啊，李锦鸿啦，咁啊，仲有 Q 仔都喺度。 系 早晨咁多位。 喂，我哋在座四位咧，属于就系战后婴儿潮嗰代吓。咁日本开始话咧，就今年佢哋开始嘅战后婴儿潮就退休啊，即系话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系面对紧呢个即系人口嘅老化，或者系即系出生率就不足嘅问题。咁香港面对问题好多年啦，所以咧人口政策咧系香港一个必须要处理问题。但香港处理问题咧，就同好多国家唔同咧，就咧。其实我哋嗰只自主空间就唔系完全掌握自己手中啊，所以睇翻今日即系公布人口嗰个嘅嗰个进度报告咧，其实好多地方咧，即系点到都未止吓，完全都点唔到，只系完全一个系数字嘅交代。呢方面其实好多地方值得我哋讨论吓。 所以头先老总你讲嘅处理呢个动词，我觉得好有问题。特区要几时候处理过人口问题啫？ 咁佢將個波交俾阿唐英年去負責佢研究噶嘛，即係咧研究就係，因為佢出好多數據嘅嚇，抽數據就係有政策嘅應對嘛。但似乎呢啲數據各方面即係出嚟嗰樣嘢咧，就不足以有足夠嘅政策去應對。睇睇佢今日報紙都講到啊，改善人口政策十大建議，其實都係相當係即係流於比較空泛，同埋咧冇乜驚喜嘅嚇。 呢一份人口報告咧。原本咧就系唐英年负责嘅， 系咯，佢系主席嚟。 当时唐英年嘅身份咧就政务司司长，咁特首就责成佢啊，就即系由佢负责去草拟呢份人口报告。但系咧，咁唐英年咧就辞咗职，咁辞咗职之后，边个接任呢、這个政务司司长咧？咁呢个就叫做林公谷林瑞麟。本来林瑞麟呢即係而家离开政府呢，大家对佢都有啲好感即係问题就係话呢，所以最近啲民调都升，但係睇到呢个人口报告呢，你又真係顶佢唔顺。你作为一个政务司司长，你接替唐英年嘅首尾，就应该继往开来嘅。第一就继往开来呢，就根据呢个特首，即係现任嘅特首呢，即係任权啦。佢嗰个人口政策，佢嗰个施政报告佢制定嘅人口报告㗎嘛。但点知呢，而家呢个人口报告呢，由唐英年呢交咗俾呢个林瑞麟之后，再爆个冷门选咗呢个梁振英出嚟之后呢，你就睇到林瑞麟嘅作风啦，咪擦鞋仔一名囉。将成个人口报告嘅定调呢完全转咗去。点解呢？因为曾荫权咧，嗱啱同唔啱唔好讲啊！我一讲紧系林瑞麟嘅作风嘅问题，嗱啱唔啱我哋另案讨论， 再讨论再讨论。 曾荫权咧系认为双非呢啲 B B 咧系会解决我哋新生婴儿嘅问题，因为香港咧嗰个婴儿嘅生长咧系 slow growth 嘅，即系零增长， 出生率不足啊，少子化。 但系咧，你知啊，梁振英一上场咧就喝停咗双飞先啦。咁呢份人口报告咧，即刻转咗调啦。就话呢、這个双飞咧，就其实就会影响咗呢、這个人口政策嘅，带嚟社会嗰、那个福利开支一个压沉重嘅压力嘅。你咪睇到咯，即系睇到一个人嘅作风。喂，都未人换老细。第二样嘢，你又唔系跟阿梁振英揾食。你用擦咩鞋啊？可唔可以做人咧？ 唔切啊！ 即系临死咧，我哋听人讲系其言也善噶嘛。喂，一个人都无求啦，仲要读神学啦，仲要真系擦鞋。喂，呢样嘢咧，我队友即刻扣翻分。 不大班点个问题？即系讲到即系咪 Q 仔讲讲？其实讲到人口政策，其实唔应该系因为嗰个某个政府上台下台，而佢一个比较长远噶嘛。如果四年换一届政府又改嘅时候，你变咗整个嘅社会发展方向冇咗方向。 咪但系即系咁讲啦，即系譬如今日睇嘅人口报告啦，根本全部都唔系新嘢嚟嘅，讲好多次噶啦。 哦， 即系我都记得啦，即系 整理翻过去嗰啲嘅数据出嚟。 2030年里边65岁嘅以上或以上嘅人口咧。即系超过成三四成噶嘛，即系咁啊！呢个 up 过好多次嘅，其实成个政府部门里边咧，最有资格同埋应该咧做一个长远嘅报告咧，就系边个？就系长期投行资产，其实冇嘢做嘅嗰个中央政策组啊嘛。 中央政策组啊，Q 哥， 喂，嗰啲系理论系学者嚟噶嘛？我哋有第一流嘅社会学家喺度啊嘛，刘兆佳， 系啊系啊，你嗰度系讲嘅数据分析系嗰样嘢， 第一流， 即系唔系喺香港嚟讲， 九流啊，大佬，刘兆佳，刘兆佳又系喂，我哋嗰个部门而家呢个中央政策组系每年派好多钱嘅，我哋做咩就派钱俾香港嗰啲。 啊，爱国爱港嘅人士， 佢都学 咗 几 招，佢自负啊，嗰啲咩诶紫荆啊。啊咩？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啊， 研究中心啊，明天更好啊，啊就咁简单嘅啫嘛，啊 唔系喎，即系琴晚就见到我老友或者我同学啊， 乜你有老友嘅咩？ 唔系啊，阿黄卓琪啊，咁而家即系好多人都话会唔会系做呢个中央 嘅？佢全职入俾话佢啊， 咁佢又冇否认，佢只不过到而家冇人通知佢咁。 哦，咁又系呢一招啊吓？ 唔否认就其实系噶啦， 咁你但后边又冇人通知佢喎， 我又唔明喎，冇人通知佢。佢就应该话唔需要否认。 冇人通知嘅意思，即系你而家要等，即系到最后中央拍一拍出公布名单啊嘛，大佬啊。 唔系冇人通知佢呢样嘢可圈可点咧， 即系你后备嚟嘅咋？ 唔系，即系个问题系咧，车大炮，即系一日定系有人话俾你听，我会揾你做噶啦。不过咧就即系而家呢个时候咧就唔适宜公布。 明明即系如果一定唔系，一定否认噶嘛。即系譬如有人嚟问我，你会唔会做？ 咁你就唔好车大炮啊嘛。你跟住落去嗰句话，冇人通知我咁啊，即系车大。炮咯，即系你啲老友都系中意车大炮噶啦。 唔好话你加入新嘅政府啊，要第一样要学嘅就系学识车大炮。 如果你唔识车大炮咧，啊唔识擘大眼讲大话咧，你就冇资格加入咧下一届呢个梁振英领导嘅政府。你睇到罗范招芬最近都系啦，嗱佢教训《苹果日报》点样做新闻，跟住就赖咗话系啲公务员做嘅。喂，公务员有规有矩，咁多十年。喂，或者过百年添啦，我都唔知呢个 GIS 成立咗几耐啦。喂，我谂从来未试过啊，公开啊教啲报纸点样做新闻，白纸黑字嘅。嗱，我绝对撑呢个无缘咧。我认为 GIS 点样冇用咧，都唔会做呢样嘢，就系因为冇用，佢更加唔会做呢样嘢。 一定有更高嘅指示先 采取咁样嘅行动。 唔系可能又啱喎嗱，梁振英讲大话咧好叻噶，因为佢就。掌握咗讲大话嗰个精髓啊！讲大话有样嘢有艺术嘅，嗱佢教啲人讲大话，讲大话最紧要咧就 half fiction half truth， 即一定要有一半真一半假，咁 样 先至可以咧有个可信性嘅。嗱，讲翻呢个人口政策咧，其实咧我又唔明啊！阿张文光喺度搞乜鬼啦？张文光又系真系不知所谓。嗱，你而家咧个人口报告出咗嚟啦，咁就话双非嗰度咧啲僆仔咧，可能要喺边境嗰度起多啲学校啊 ，accommodate 佢哋啦，即系去等佢哋提供呢个教育嘅机会。嗱，呢个绝对应该。你话梁振英上场之后话零双非，其实双非问题咧，已经成为一个系情绪化嘅问题，就因为啲双非影响咗香港孕妇啊，喺医院生 B B 嘅，嗱冇钱嘅，佢就抢咗公立医院啲位。最大镬咧就抢埋公立医院嗰啲幼童啊，嗰啲初生婴儿嗰个 ICU 啊，嗰个深切治疗嗰啲位，嗱呢个就好严重，呢个对香港人嚟讲咧就好大件事啊！大佬，我生仔冇入唔到公立医院，你又抢晒我啲资源啦，呢个系香港人就情绪上边咧一定系非常之反感嘅，嗱呢个就可以理解嘅。有钱嘅咧又大镬。本来谂住先，我大把钱，即系我中产都唔中意大把钱。我生仔， 私家医都 book 唔到位。 点知私家医又俾呢啲友咧炒贵咗啲床位？ 但系真实真系未必一定一样啦。点解咧？因为上个月咧，我新抱生仔，我即系走去呢个旧山顶度嗰个加洛萨医院啦。 系 咁啊，的确咧，就去睇咧，我哋睇 B B 啊。我身为香港人，其他嗰两三个都系内地嚟嘅，但系佢间病房里边咧，其实唔爆棚噶。其实唔爆棚，即系唔系真系，因为嗰啲大陆人嚟香港咧，佢唔系间间医院识佢嘅，佢嚟嚟去去出名嗰啲去 嘅，热门有几间嘅， 一般嚟 间咪有介绍人 咩浸会啊，八个医院咁咪多人咯。 即系同埋一样嘢，睇一间 养和咧咪多人咯。 睇下医院嗱，养和就名牌，养和就唔会嘅。睇下啲医院咧，俾唔俾回佣咯？啊，即系有冇炒嗰啲床位咯？即系如果有炒床位嗰啲，咪热。 通常嗰啲 即系嗰啲热点咯， 啲中介人嗰个关系。 嗱，讲翻人口政策啦，嗱，咁即系一样嘢，你喺个政策未定出嚟，嗱，我哋大家情绪化唔紧要，但系啲 B B 生咗出嚟，佢攞咗香港出世，指呢啲将来香港人嚟，咁我哋系有个责任去提供一个教育机会俾佢。 系，如果佢嚟嘅时候吓， 如果嚟嘅时候，但系呢个张文光咧就话反对，我明佢反对咩？再加埋你系工会领袖，喂，而家好似话因为呢个改学制。就请多咗老师，请多咗老师啊！当年因为要做呢个预备功夫嘛，而家又话将会咧有2000个教职咧流失， 喂，你张文光应该揽住佢飞身扑埋去。喂，大佬啊，就唔系反对嗱，所以张文光咧又系政客嚟嘅，咁啊肯定系政客啦，即系根本政棍咁啦。如果咁讲就，喂，大佬啊，一样话一样，就唔好走啲民粹主义，因为而家呢个梁振英话咧零双飞。啊，甚至乎将来啲双飞咧，如果做得到嘅话，如果有把炮，就咧唔好理基本法啦。总之咧，你父母系双飞咧，我就唔俾你咧喺香港咧攞出世纸。嗱、呢样嘢未必做得到嘅，大家都知道。嗱、咁你将文哥扑出嚟做咩咧？啊，即系有准备，即系呢个就系、是、呢、这个就是无形握手啊！上次拉布咧92条啊，几多条啊？ 咪一买唔止啦， 就走去同阿曾玉成即系拉手，握手咧就撞咗大板啦，就俾曾玉成抽水。今次咧就唔使出声握手啦，即系向呢个梁振英示好。嗱、啊，民主党表面上就话喂。阿罗范招芬约佢哋倾呢个啊， 私下倾倾嘅 五司十二局，唔系五司十四局，啊五条司十四个局啦吓、啊。喂，佢哋又唔倾啦嗱，但系咧就另外一方面咧就向阿梁振英示好，嗱、啊、我撑你嘅双非政策。咁你想睇到民主党咧系仲进退失据嘅、 嗯。 不过讲翻呢个人口政策咧，我一路同阿林毓华过去做咗咁多年咧，其实我同阿我唔知林毓华同唔同意我啊，我自己一直。就推动一样嘢啦，我觉得咧，香港退休年龄啊系太早嘅，尤其是啊公务员咧55岁啊60岁退休咧系太早嘅，咁有咩办法唔令到呢啲公务员喂？第一就英年，第二样嘢喂，真系退休 英年早退， 我哋嘅电台坐喺四个都觉得退休年龄啦， 系啦，你要去退休嗱，第一系青黄不接，呢啲咁好嘅经验。啊，应该继续为人民服务。 五岁真系人生嘅黄金时期，你系最成熟、最稳重经验丰富。 如果讲啲旧制公务员啦、新制都唔好讲啦，即系回归之后咧，公务员就唔兴乡嘅，因为冇咗个 pension， 冇咗个退休金。嗱、啊，以前啲退休金咧就好丰厚嘅。你谂下一个人55岁退休，攞住啊。 以佢最后离职嗰个人工嚟计算， 如果最高级嗰啲咧，揦埋咧，即系当系叫做啊，唔好学周融成叫人做低级公务员， 佢只叫做佢只一个人嘅， 叫首长级公务员咧，起码攞翻500-600万，跟住个个月咧就攞佢人工嘅一半，啊咁啊，你起码攞4-5万啦。喂，你知唔知55岁退休？而家讲紧啊，起码有85岁命啦。喂，攞足40年啊，大佬，我哋要养呢班友，养足佢40年，你梗系叫佢延迟退休啦、 嗯， 啊，就唔好搞到青黄不接。 但系 呢 个喐呢条线咧，就可能 但系喐呢度咧，就有班人会嘈噶啦。呢、啊、班人就咩咧？好似法国咁啦，就搞到一话延迟退休咧，嗰班僆仔走晒出嚟咧，嗰啲80后咧 冇工作啊！ 问题真系冇工作。 嗱，其实系一个 左转定右转， 其实唔系嘅。你谂下啦，即系你都将来你都会退休。究竟我哋啊个社会，尤其是梁振英做完之后咧，而家我哋香港就搭水啊，讲紧几千亿盈余啊，有几多万亿、啊这个储备啊，喂，梁振英会使晒噶，啊5年后咧，我哋根本有冇钱啊养呢班公务员都未知啊，所以大家你要谂住咧勒紧裤头，讲到呢个人口政策。 即系大班就讲到呢个公务员，即系又有长方又成啊，你讲好多私人机构，你50-60岁退休，你到80岁啊。你改革20年，你点养自己啦？呢个又系呢个社会沉重问题啦。 不，私人机构又冇咁硬性， 靠自己 嘅公司系咯。 唔系而家好多人担心啊，唔系80几岁问题，因为你搞几岁都唔死得嘅。 即系退休之后，退休之后你 寿命都104岁先至。 你个即系科学昌明，你个寿命长咗啊嘛。咁你退休到你嗰个嘅所谓即系离开世界，即系嗰个叫做人生第三阶段，第三零 啊，人 讲第三零啦，嗰度咧就香港冇任何一个即系教育或者配套，即系真系自生自灭嘅啫吓吓。咁点搞咧？系咯， 香港其实全世界都系嘅，即系咁啦。不过咧，嗱，啲人冇留意到，现阶段香港如果真系退休咧，即系如果喺譬如去2030年咧，其实未必系咁严重嘅问题。个原因点解咧？因为而家譬如我哋咁嘅年纪嗰啲人咧，即系 baby boom 嗰啲咧，我够胆讲咧，差唔多有1/3咧。其实攞咗外国居留权噶嘛，好多人咧到退休嗰阵已经计划唔系喺香港退休啊。 咁啊好，咁啊 去咗加拿大、美国啊，之类处理。 但系佢 所有负担唔系香港咩噶、 啊？ 即系其实 对唔住啊，如果系公务员，我哋继续养佢噶。有一个咧啊，嗰阵时候有个鬼子佬帮板咧， 嗰阵时做警察咧，而家都系噶。如果你系，总之你做够25年。嗯你够45岁可以退休噶啦，即系如果你20岁入去当差，嗱好多人咧17岁当差以前，啊喂45岁退休，嗯、有个波板我哋养足佢啊50年， 嗯啊咁喺英国、啊、正义就可以解决咗。CY 话喂呢系殖民地，呢、這个政府留低嚟嘅炸弹嚟嘅， 呢、這个基本法规定嘅， 勾销佢。 不过梁振英乜都做得出嘅，一包可以搞掂双飞嘅，冇出世纸嘅 福利嗰个一定系不变嗰、那个五十年不变嗰个。 喂，不过唔系、哦，佢真系有条嘅，佢真系可以做嘅。点解咧？嗱，因为而家啲公务员冇 pension 噶嘛，佢而家要对付嗰啲咧就系 留制嗰啲， 就50后啊、60后、50后嗰啲退晒休噶啦。六十后都退咗休噶啦，应该60后退休未啊？ 应该最后一批噶 啦， 最后一批啦。呢班咁跟住咧就 开始进入退休而家， 就70后嗰啲又、嗯、就仲可能享有啦。你而家计系97年仍然之前入政府嘅、嗯，或者喺呢、這个公务员改革嗰时候，应该系文泽制嗰时候开始噶嘛，嗯、即系2002年咯，即系嘛？ 应该系金融危机之后咧，差唔多即系新嘅公务员全部都变咗系 冇以前嘅 benefit 啦。将公务员改革嘛，应该当佢2000年啦。嗱，我哋手头上嘅资料不足噶。咁你2000年入职嗰啲咧，就应该系24岁到啦，25岁到啦。 你讲大毕业，你讲啦。 25岁即系几多年出世咧、嗯？如果2000年25岁嘅， 你80后咯，嗰班 已经谂就咪差唔多80后 咯，70后咯，80后咯， 70后至80后， 70后咯。咁即系要对付就70后呢班人嘅啫，嗱咁好简单嘅，毛主席嗱，我相信梁振英同我咧，或者根本比我更加熟读毛语录啦，就打击少数就团结大多数，啊咁好简单嘅，计下 少数， 打击少数咯，团结大多数咯，嗱咁啊计下，而家仲有 pension 嘅，啊嗰啲人咧佢可以咁做噶嘛。佢而家仍然做緊嗰啲話攞緊 pension 嗰啲冇影響啦，但係殖民地之前嗰啲咧，啊就一筆勾銷，嗱會做得出㗎， 得㗎可以。 佢有咩做唔出咗？梁振英 係講輕如葉，我全部都講輕如葉。 唔係梁振英，梁振英我偶像嚟嘅，因為佢乜嘢都做得出㗎，即係講到好嘢啊嘛，乜嘢都噏得出，但係做唔做得出就未知啊。仲有一樣嘢，我成日都好出奇㗎啦，老總同埋阿 Q 仔可唔可以答我呢個問題嘅？嗱，咩叫爱国爱港咧？我就认为我自己系爱国嘅，我绝对比呢一班所谓自称爱国爱港人更加爱国。点解咧？我就唔明嘅，嗰啲爱国爱港人对我啲同胞咧，零舍歧视嘅。嗱，当年啊，嗰啲内地所生子女啊，嗰啲居港权啊，啊，而家嗰啲双非啊，最打得佢哋劲嗰啲咧。就一定系爱国爱港啲人，一定系民建联啊、工联会啊，或者爱国爱港啲人。反而我哋呢啲人咧，或者甚至乎公民党啲人咧，帮人打官司添啦，撞板添啦。嗱，呢啲所谓港英余孽啊，或者抗中乱港嘅人咧，对同胞零舍仁慈嘅，点解啦？可唔可以研究下呢个问题咧？你哋？ 我关键仍在于嗰、那个即系政治市场嘅需要，即系如果你觉得。 唔系爱国爱国系大前提啦，爱国第一样嘢爱国家啦，仲有佢哋仲有爱党啦，呢样嘢唔使爱中央啦。但系一样嘢最重要，我觉得系 fundamental， 即系基本嘅，就爱我哋嘅同胞嘛。咁点解佢哋对我啲同胞系零舍啊、抗拒嘅、零舍打压？ 可能佢哋好多即系佢哋爱国嗰阵时咧，就经常翻大陆。可能佢哋有好多就系属于咩咧？呢、這个内地即系非婚生嘅子女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咁样，佢冇理由埋佢啫嘛，佢想玩玩下啫嘛。 唔系啊，我都系个问题，都系始终都系同胞嘛。你爱国嘅时候，你一定爱同胞，咁呢个好简单嘅，即系最基本嘅理解嚟噶嘛。如果你爱国家而唔爱同胞，而对于同胞即系所谓相煎何太急咧咁，喂，仲系多啲呢啲人嚟，喂，可能冲淡咗啲港英余孽啦。嗱，我唔明嘅呢样嘢，我明，我觉得佢哋唔系爱国嘅。如果你话用嗰样嘢用人道嘅衡量啊，呢班人系完全咧系打压啲同胞，对同胞系最歧视嘅呢班人嚟。 呢、這个唔科学化嘅，其实呢个爱国爱港，基本法都冇呢四个字。 唔系啊，我唔系讲爱，呢、這个唔系讲基本法，而家讲人，佢经常话自己爱国啊嘛，佢批评 不爱同胞，佢嘅 即系批评你哋啲人咧啊，就系抗中乱港啊嘛，批评你人。 同胞有好多类嘅，佢可能爱某一种同胞， 佢爱中央嘅同胞咯，啊有钱佬嘅咪爱咯， 选择性啊， 啊有权有势嗰啲咪爱咯，啊即系如果穷嘅同胞咧，穷亲戚啊，啱明啦。终于讲啦， 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8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下跌，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跌超过1%，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将会恶化，加上美国的房屋销售数据远差过预期，利淡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419点，跌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跌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9点，收报1313点。工业股、能源股和金融股沽压较大。美国铝业股价跌了3.5%，收报$8.58，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欧洲股市亦都是低收，英国、德国和法国股市平均跌幅有2%。美国准备再向中国的洁净能源产品加征关税，今次针对用在风力发电的钢塔，估计美国去年有关进口数额超过2亿2千万美元。教宗本笃16世首次公开评论他的管家涉嫌泄密被捕的事件，他说感到难过，批评传媒捏造教廷的形象。取得机密文件的记者就透露，教廷最少有10个人提供机密的资料。涉及窃听丑闻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前发言人库尔森已经是被警方拘捕，并被控以伪证罪，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44岁的库尔森朝早在伦敦的寓所被警方拘捕，他为卡梅伦工作之前已经是为已停刊的世界新闻报担任编辑，他被指在前年出庭作供的时候表示不接受窃听的做法，又说曾经下令记者必须依法采访，亦都没有贿赂警员去获取资料。波兰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他在公开场合的时候不将纳粹集中营讲成波兰集中营道歉。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说，有关的用语令到波兰人感到不公平和痛楚，已经去信奥巴马，希望可以纠正错误，避免将来再使用有关的用语。哈萨克发生尼克特制5.9级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在本港时间凌晨的5:20录到今次的地震，震源深度有8公里。意大利的北部发生的5.8级地震，救援人员再在瓦砾里面找到一具尸体，令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350人受伤，有14000人无家可归。意大利工业家总联合会发表报告说，地震令当地很多厂房无法复工，将影响到意大利长远的经济表现，预计地震可能会令经济发展停滞3至4个月，意大利经济将会收缩1%，经济损失可能超过1亿欧元。回来本港，警方联同入境处人员在油尖旺区扫黄，昨天下午开始搜查砵兰街、弥敦道、窝打路道、咸美顿街、佐敦道和金巴利道多个单位，凌晨又分别在吴松街和庙街采取拘捕的行动，至今拘捕了40名内地女子，年龄介乎20至43岁，当中34人持伤情证，其余就持中国护照，全部涉嫌违反逗留条件，交由入境处跟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的东风增强。展望听日多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90%。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31号星期四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啦。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封路措施，由于受到呢个路陷嘅影响啊，咁现时湾仔嘅红兴道向北角方向近呢个马斯道嘅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噶。咁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临时路牌啦，同埋工作人员嘅指示啦， 好啦，睇返出面嘅返工車龍先，咁港島告示打到過去呢，現時係過咗汽車會㗎。另外東區走廊落返紅隧伊利沙伯大廈，咁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現時暢順㗎，落灣仔啱啱相反啦，比較車多啲㗎，去到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要間封字㗎。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又点呢，见到龙尾啦，比较车多，不过唔好转态啦，係啦，保持呢边啦，现时排返去顺德中心，哎呀，人口政策报告就转咗态啦，哎，当时又话多啲双飞 BB 落嚟香港调剂下啲人口，唔好老化咁就好啦，係咪，哎呀 ,CY 预备上场杀双飞，哎呀，又话呢啲係负累，哎呀咁啦，不如等七日之后諗清楚啲公布啦，好唔好啊，你知啦，转态好肉酸㗎，哎，睇睇出面嘅九龙车先啦，公主道过海呢边真系唔好转态啊，好多车好危险啊！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车多少少，乜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嘅。新界区嘅私隧出翻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车龙噶，系啦，朝朝都差唔多排到嗰度啦，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噶吓。啊，大妹啊，平时见啲 model 行下 fashion show 咧，哎呀，好似好简单咁啊，其实佢哋咧落咗好多功夫噶，系咪啊？ 冇错啦，通。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嘛！除咗台前嘅 model 表演之外咧，幕后真系居功不少噶。所以今次海港城搞嘅 fashion show 咧，会以后台为主题，展出一连串嘅创作，兼且由设计师亲手绘画啦、缝制，真系唔理化妆定时装，唔理化妆定时装嘅，完全表现到咧设计师对艺术嘅热情啊！如果大家行去尖沙咀，记得喺6月1号至7月3号咧系参观下咧。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销售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城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去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一打到大斗争啊！ 大班郑经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快图美 Ideal Radio 科讯电脑 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以超低价港币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 3 4 8数码收音机啦，行快步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将于3月15日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如果你提呢样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你纯粹玩嘢啊！ 呢个架构系唔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09，正话听到曾玉成话咧，立法会系冇人可以咧向立法会施压嘅。呢句说话咧就可圈可点。 以前啊嘛，可能佢讲紧。 啊，这个第一啦，第二咧系冇人可以向佢施压。 系， 不过如果系特首就可以同佢施压咯。特首唔系人嚟噶嘛，特首系领导嚟噶嘛。 而家系后任特首扮啊，而家系 大佬啊！如果你睇到罗范招芬咧， 系 你就一定以为啊。啊，第一可能以为罗范招芬就系特首， 系 第二咧就一定认为啊梁振英已经系掌咗权。如果唔系，边度有个咁嘅人啊对住啲记者、对住啲传媒、对住立法会 指指点点、 指指点点、凶神恶煞。嗱、啊，我就认为咧，梁振英咧，嗱睇佢，我就好佩服佢嘅。 啊， 嗱嗰日啊，飞哥嘅分析咧。就是梁振英其实在大陆是没有背景的，他们很多人上去查过。 是。 而一个完全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靠山的人。 嗯。 啊，可以呢连赢一个呢阴点的唐英年。喂，真的是很巴闭的大佬。即差不多是苏轩打。 是。 二仔底搞掂。啊，二仔底立晒连 pot 都立埋。 是。 啊，同你清一铺清袋玻璃唐英 年。咁胆识好够下。 掂呢个人。但问题呢我发现呢你玩政治手腕可能会掂。 系 啊，讲嘢啊，即系擘大眼 有你咁叻啦， 叻、过我哋。如果我咁叻，我去做特首啦，使乜屈喺呢度啫？啱啊，嗱，即系而家好惨嘅，啲咩人又话冇钱咧，啲人就话咧啊， 喂，你起个平台喎、啊，而家 话冇钱咧、啊、就会流落喺筲箕湾，就未知何日上中环咁。你冇钱搭电车就冇钱噶啦、啊，以前啱唔啱啊？咪行路 咁，你认为数码好实礼人咩？ 咁啊，数码哥嚟屈喺度，咁再加埋最近好多人咧就啊，特别咧对我哋垂青啲传媒， 嗯， 一阵间又话我哋减人工，一阵间又话我哋冇粮出， 系 喂大佬啊！我啊觉得好笑，点解咧？一阵间你一人又批评啊，你班啊股东系咪有钱佬嚟、 嗯？ 一边咧又话你班友啊冇粮出嘅，咁究竟嗰个矛盾之处就喺呢度啊？呢个社会咧而家系反智嘅，即系佢中意咧嗱，佢、有两只量杯， 系 双重标准嚟嘅。 嗱，闹你有钱咧，重要嘅，重要嘅咧就系啲听众嘅支持。我不停有人问我喂。究竟咧喺边个区系仲收唔收到啊？应该买咩型号嘅机好啊？嗱， 其 实 咧六月份咧，嗱我哋真系好惨。点解咁惨咧？啊，要所有同事共度时间咧、都有理由。 系， 我哋俾个发射网咧，由十一月玩到而家。就第一天公做不做美，太多落雨天啦、天气唔好啦。啊！再加埋四大公司拍码头，讲、起就真系心伤。 所以搵共识系唔咁容易啊！ 而家做数码广播咧，有四间公司。啊，最惨四间公司里面有个机构， 叫做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啊，有 下下都话公帑， 有个叫新城，有个叫啊凤凰卫视，再加埋叫 DBC。啊 ，DBC 系最阴公嘅，以前叫红桃。因为我哋系人都知道，啊皇帝唔急太监急，喂。你 DBC 成日想你大班， 梗系啦，大班你独孤一味啊嘛， 你成日想 开咪 嘛，第一你成日想开咪，第二你又冇牌， 系 咁你急我唔急噶，咁所以香港电台咧就仲过瘾添。嗱，政府已经知道咧要铺设呢个发射网咧、就唔可以依赖香港电台，因为香港电台咧就作为一个公营机构啊、应该噶，就有啲好繁复嘅手续嘅。啊！即系做乜嘢都要招标啊，做到足啊！ 但系如果你四家一齐做嘅时候，拖你后腿啊嘛！ 分分 钟买错 嘢噶嘛！嗱，好似消防车咁，买消防车翻嚟救唔到火噶嘛！咁所以咧，就由啲商，即系由我哋嗰几个商界嘅，即系嘅持牌者咧， 牵头啊， 就牵头啦。但系问题你要搞掂呢班友难啊！喂，新城第一，我有个 FM 牌。我点解咁急咗做数码广播？不过人有我有啫嘛。仲有一样嘢好嘢啊！佢而家嗰个佢哋真系叻嘅做生意，系所以唔够李嘉诚叻嘅。即系虽然唔关李嘉诚事啊，但系即系李嘉诚嘅， 即系啲子公司 集团 得到嗰个主席嘅或者集团嘅精髓。 唔系佢哋嗰啲态度，佢哋好简单嘅，我咪坐喺度挺你去，去搞掂晒佢先咯。啊，你最好就。将我啲收音机啊，全世界卖晒，咁我施施言嗱，佢哋准备六月开台噶，嗱佢哋真系叻噶，佢哋真系咧，我担保咧，或者我相信揾个蔡伯礼咧就系指嘅，我话衰，我同阿蔡伯师傅揾蔡师傅就系指咧，通常我就话呢、這个月 我要开开开咪啦，你俾几个日子我，就冇讲到咧。嗱，可能我 最好嘅日子系嘛？ 应该 系 几时开咪咧？嗱，佢哋真系叻嘅话，六月 系， 我拗晒头，点解六月咧？咁嗱，佢哋有理由嘅，就话咧。六月咧，黄埔嗰度先掘好个，佢哋嗰度有 啲工程做紧， 工程做紧啊，唔可以启播啊，咁啊，好多苦衷嘅。喂，六月就啱啱全香港所有数码广播嘅发射网站咧，嗰个发射咧 完善化啦， 完善啦，即系而家话俾大家咧，就系六月嗱，咁好简单嘅啫。其实咧，六月咧就全部七个山头装好，咁而家个发射咧。因为佢七个山头装好之后，我哋顾问话俾我哋听咧，系会相辅相成，互补不足嘅。咁到时先知道究竟啊边个区个发射比较弱。 但系而家嗰个最大 主要系 问题，嗰个功率唔够都系弊。 佢都系唔系佢 offer 咧咁讲，佢都话咧，如果七个发射站起好，再加几个辅助嘅站起好咧，如果嗰阵时仍然有啲区收唔到嘅时候咧。佢就去檢討，檢討咗個發射功率。嗱， 蹉跎歲月啦。 咁我哋要接受呢樣嘢其實大部分都收到噶啦。林東話嗱，買心機咧好簡單嘅，有平有貴嘅。咁呢個世界就係一分錢一分貨。 我推薦都係嗰個係輕攜式都好。 咪最基本嘅機咧，就我哋出嗰只啦。而家我哋大減價咧，差唔多係成本價賣出噶啦，已經差唔多蝕本噶啦，$180。 係， 本來買可以$280嘅。可攜式嗰隻就靚嘢， 靚嘢嚟，好嘢。 嗰隻喺英國賣緊$500嘅，而家我哋咧本來喺公子會賣到$500嘅，而家就$288，好似唔上下啦，最$300。 同埋咧係連埋嗰個係耳塞啊，真係嗰個耳塞個聲好靚， 好靚嘅。唔係你可以換個靚啲耳塞都得，因 為個耳塞已經好靚啦。 有啲人話唔靚嘅，有啲人要求高啊嘛。 唔係我用過其他耳塞咧，發覺係比而家呢個 我呢個平啦，所以嚟㗎。 我主要講係啦。 但另外一樣嘢咧，如果呢架車有拉勾嘅，啊，或者就算冇嘅， 你意思有拉 in 啊， 拉 in 或拉 out 啦， 机有拉 in 啦，总之有条线驳去 aux 嘅， 系， 即系你架部机如果可以听 MP3 嘅，即系可以驳 MP3 或者 Apple 嘅咧，即系呢个 iPhone 嘅咧或者 iPod 嘅咧，其实就可以驳呢部耳机噶啦，就通过你嘅心机驳出嚟。嗱，呢个就系 非常方便。 嗱，如果你部机冇拉 in 拉 out 啦吓。可以改嘅，就好容易嘅啫。我都准备攞我啲车去改嘅， 即系加个插头得噶啦。 啊，我有架老爷车就冇，咁啊，所以我预备攞去改。嗱，咁另外仲有鸭寮街好多办法。总之你话要架车听到，一定听到。 形形色色嘅机好多啊，真系吓。 即系形形色色嘅方法都好多。嗱，但系如果真系你个区系比较接收弱嘅话咧，如果你尝试买一部比较贵嘅心机咧。可能咧就会接收得好啲嘅。 而家咧亦都有啲朋友系有个意见就话咧，原来喺个室内或者写字楼啊或者屋企度咧，系离开咗个窗远啲嘅地方咧，嗰啲系又都系差少少嘅。 唔系就睇部机嘅，其实嗱，咁而家有啲专门店嘅，嗱、有间喺我哋去过啦，近鸭寮街嗰度，黄金商场对面嗰度啊，有间叫做数码收音机专门店，咁大家去嗰度睇下咯，试下每部机嘅功能咯，啊咁一定收到嘅。如果唔系 Apps 就听到啦。嗱，我去到美国全程听 Apps 嘅， 有我哋好多喺海外嘅听众都系话透过呢个咁样嘅手机啊，同埋电脑系听我哋嘅节目吓。 嗱，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放心啦。我哋咧，第一啊，我哋就长久作战 BBC，虽然大家要勒紧裤， 呢个你嘅本业嚟噶嘛， 大家都知道咧啊，听到冇咩广告嘅。以前我哋做风波咧。就淨係廣告多過我哋講嘢，咁而家就我哋趁呢個機會啊，林旭華，喺廣告未夠嘅時候咧，我哋講多啲嘢， 講多啲嘢，好嗱頭先你講到咧話愛國愛港問題啊，愛國，我哋而家中國大國嚟噶嘛，要有規矩噶嘛，咁香港好多嗰啲自稱愛港人士咧，就係話，喂，愛國人士就話，喂，你唔可以咧走正面先得㗎嚇， 唔係嘅，對同胞係應該體恤。 嗰啲同胞咪就係、是、特別啲，你話嗰啲窮親戚 啊，走 正面 嗰啲 B B 生出嚟啊，佢係無辜嘅。OK， 另外仲有一樣嘢，如果講走正面，嗰啲人俾1000萬，而家搞投資移民，喂，本來個投資移民計劃係講到明唔俾國內人申請嘅。咁啲人行个圈走去嗰度叫咩啊？最近成日卖广告嗰个叫做咩啊？阿图老阿图啊， 系类似咁样啦。 即系一笪咧，阿图荒无人迹嘅地方吓、啊，喂，走个圈买个护照，或者攞个居留权， 外地人啊， 咁就可以咧，俾1000万咧，啊，就想去申请移民。咁你嗰班 600万买楼就得啦。 而家唔准买楼 啦，唔准啦。 但个问题就话喂，咁呢啲友又唔出声，即系呢啲就叫真人富贵就厌人贫。咁啊，佢讲晒咪真人富贵厌人贫。嗱，讲翻制度啦，嗱，而家你又讲人口政策，咁啊，大家都埋怨话，我哋话不如将嗰个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咁啊，林毓华又话喂，咁好多后生仔就会 搵唔到嘢做， 财源包庇搵唔到嘢做， 你阻住地 球 转 啊，有笋工啊。 啊 呢份笋工就系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 系 不问学历嘅，最紧要意识形态。 哦， 第一识唔识包拗颈，第二样我哋就嚟开班噶啦，就开班包拗颈。不过仲有一样嘢，你识包拗颈冇用， 系 最紧要一样嘢识走位。 吓， 嗱，边啲人识走位咧？ 闪嚟闪去咁系嘛？ 系闪嚟闪去，林毓华你咪死咯！林毓华你就系嗰种人，闪嚟闪去就好似黄英奇嗰啲咁啊，闪嚟闪去啦。你一心一意 系 嗱，好似一啲年青人咧啊，第一样嘢咧喺学校咧就要搞啲外国嘅组织， 系 啊学生组织入嗰啲外国学生组织， 系喺我哋嗰年代学校入边好多嗰啲系叫公共 国粹派啊嗰啲咁啦， 系时事委员会啊咁样啊。 第二咧就一定即刻加入咧，一系就民建联， 系 一系就工联会，因为点解两个原因咧？一民建联同埋工联会咧就又红又专。啊，就系、是、保皇党，嗱、 嗯 啊，再加埋咧，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嗱、啊，一般嚟讲咧，啊，过去因为港英年代咧，又讲翻港英年代啦，就压迫呢啲外国团体嘅、嗯啊。当年啲高殖民地系压迫外国团体 嘅。当时候喺佢哋嘅外国学校毕业咧，系唔可以入去考公 务员。咁、啊、所以咧，啊，当年咧。啊！啲父母又好咩都好咧，第一唔鼓励你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唔好加入左派组织。所以咁多年落嚟咧，左派组织嘅人才咧系比较少嘅，所以人才个学历高啊。嗱，曾玉成就是表表姐嚟、 嗯， 即系有几多个人系香港大学数学系一级荣誉毕业，有英文名，识讲英文嘅好少嘅。嗱，而家都系少嘅。嗱，所以如果你有个专业资格，嗱、 嗯、 有个人版俾你睇嘅，呢个叫苏锦良、 嗯， 加拿大翻嚟， 系 啊揸加拿大护照， 法律界 专业人士、律师行嘅 partner， 系 佢一入去民建联，咪即刻保荐佢去做局长咯。嗱，你话啲 局长先 吓，有啲政治助理啊，上一届即系呢一届啦吓，冇讲上一届，仲有几廿日， 仲有一个月啦。 而家话留低嘅政治助理咧，就包括有咧啊张文涛、徐英伟。嗱，老张系咩人咧？自己本身就系大律师。获委任前系咩料咧？就民建联嘅区议员。啊，徐英伟系咩料咧？佢本来恒生银行投资事务经理，同时咧青年民建联嘅副主席。嗱、不约而同咧，都系传统左派阵营嘅未来栋梁。嗱、梁振英咧就获得传统左派，即系所谓土共啊，拥护佢上台嘅。而咧，喂，人哋帮得你，你梗系要还债嘅，世界就冇免费午餐嘅。 投桃报李。 你话感恩图报又好，总之咧啊，留低嘅人啊，而家咧就话咧呢一班政治助理咧，大部分啊鸡飞狗走，三从计走为上着，有两种嘅，一种咧就话同阿梁振英嘅理念唔同，所以要走；另外一种咧就其实人哋都唔会留你， 减个人工梗系走啦。 唔系第，仲有一样就人减人工啦，仲有一样嘢系梁振英唔会用你噶嘛。嗱，咁所以咧。嗱，你话入传统左派几好，所以教啲僆仔咧。嗱，如果你系一个机会投机者啦，如果你系想向上爬嘅，唔介意，即系一个人咧，人望高处，水望低流。 要识时务者为俊杰。 如果你要做俊杰噶啦，而家读紧书嗰啲，我唔好话我教坏你，千祈就唔好跟阿黄毓民学坏，更加唔好跟阿长毛嗰啲人。啊，最系都唔好入民主党，更加唔好咧，有啲精英心态嗰一条嚟噶。啊，第一点解咧？因为入得公民党啊呢啲人咧，一般嚟讲咧，大家只系大壮党，嗰、那个咧就系、是、有洁癖嘅。 嗯， 差唔多公民党嗰啲咧，都系一池尽厌嘅。你入到去咧，就人比人比死人。但系你话你系大学毕业啊，啊有个专业资格啊，好嗱好多人嘅，你好似啊张慧琼， 嗯， 系嘛？ 啊、李慧琼， 李慧琼啊，李慧琼啊，啊呢啲唔系可以上到位咯。嗱、啊，如果你谂下李慧琼啊、张文涛啊、呢、這个徐咩啊，其实噏唔出呢班有啲名嘅，真系阴公。做咗几年之后咧，啊攞咗我哋几廿万咧，或者几百万咧，我哋都唔知叫徐英伟啊， 啊，喂，呢啲人你谂下，如果苏锦良、徐英伟、张文涛、李慧琼，如果呢班人系入咗入错行嘅、入错党嘅，如果当日入咗公民党或者当日入咗民主党嘅，你估佢会唔会有今日咧？嗱，林彪话，肯定冇，一定冇，唔使讲，冇啊 ，no 啊，思路 ，OK。嗱，咁个问题就话咧，我而家就鼓励啊向上爬，想脱贫，想光宗耀祖嘅年青人咧，啊，如果你就冇乜意识形态嘅话咧，千祈唔好跟错大佬，就一定要入工联会，一定要入民建联。嗱，另外有一个人咧叫陈染嘅，而家又搞到打官司啦。嗱，今日咧井水集啊关超啊，其实关超又老友记嚟嘅。点解老友记我唔识佢？因为呢个署名文章嚟嘅，即系呢啲可以系好多人写嘅。因为我哋当年做这个龙门阵又好啊，做这个风波又好咧，经常咧， 专系点名闹你噶， 买我哋经常引读嗰啲文章，佢俾机会我哋去咧啊，可以咧啊平头品足。嗱，今日咧大公布井水集就咁讲嘅，政府人口净面对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劳动人口不断下降，咁啊呢个系事实。报告书咧就提议全面检视啊人才输入计划。继续收大学学位同埋研究院程度嘅非本地生，同埋及早吸纳海外同埋内地嘅人才。嗱，呢个第一段一啲问题都冇，我完全支持、完全赞成噶，啊，举脚赞成添。跟住佢话毫无疑问啦，吸纳外来人才咧，坐财进用，为港服务，当然系一件值得欢迎嘅好事。而本港社会经济之所以有今日咧，正正就得益于不拘一格啊。降人才嘅政策先至会形成八川回港、精英回水嘅局面。嗱，你睇佢呢两段咧，真系人话嚟嘅。喂，但系有冇讲到一样嘢咧？而家我哋呢个公务员招聘咧，就歧视呢啲人。点解咧？因为你唔识中文咧，啊，仲要考埋基本法咧，你又唔可以做公务员嘅。所以而家我哋 外籍人士好弊噶，系啊。 唔系外籍人士，佢都香港人嚟嘅。我哋好多南亚裔嘅香港人，土生土长， 即系非华裔嘅吓。 啊，仲有一啲唔好讲啦。嗱，嗰啲我哋你知啦，我哋爱国爱港阵营咧，佢哋系真人富贵艳人贫，有咩富贵啲嘅？喺国际学校毕业嗰啲小朋友，做唔到公务员噶，因为佢哋唔识中文啊。 或者中文程度未够吓， 系。喂，咁呢样嘢嗱，系咪要改咧？嗱，佢又冇提嘅，不过唔紧要啊。呢个题外话，咁跟住嗰个北风一转啦。喂，然而咧，只要睇下眼前一啲事实咧，啊，呢个关照就话咧，就唔能够唔令人感到吃惊。点解咧？佢不解嘅地方咧，啊，以甚至乎不解同埋愤慨。啊，点解咧？由反对派嘅议员提出嘅状告，后任特首版聘用陈染嘅案子咧，而家正在喺法院聆讯。嗱，其实咧，佢头嗰两段咧讲咗人话之后咧，就成篇文咧作为陈染讲嘢嘅。咁啊，有乜嘢帮陈染？解话咧，林彪话喺度一度啦。 呢啲内地人才啊嘛，咁啊， 陈染何许人也？咁你继续读埋落。 佢话嚟自香港，呃呃骗骗，混饭吃饭嘅庸才吗？不，啊，答案刚好系相反。陈染咧，正正就系人口政策报告书中提出要加强吸纳嘅内地优才，呢个咪佢要讲嘅专题咯。内地优 嗱，佢有咩资格咧？又睇下啦，清华大学毕业，我哋睇下啦。咁呢个肯定系内地嘅长春藤大学啦，呢个唔使讲啦，一定系优质嘅。香港大学硕士又系好嘢啦，香港大学而家排名全亚洲排第三，最近有个平台咧就香港大学排第二嘅，啊，就同呢个科技大学叮当码头嘅，大家俾新加坡抢咗啦。咁但系都巴闭啦，香港大学硕士，中学咧啊，星大联考嘅统考嘅时候咧。喂，全条乡啊，去乡考考第一噶，即系状元嚟嘅大佬。咁嚟香港咧，亦都系全部靠奖学金、啊，跟住加入咗梁振英嘅竞选办做嘢、啊。梁振英当选，咁啊顺理成章咧，啊，即系毫无疑问就成为后任呢个特首办嘅一员啦。 哇，咁但系咪马房制血统制啊？啲系 咁呢都冇所谓。嗱，佢又讲一样嘢好过瘾嘅，就呢个有啲自相矛盾嘅地方啦。喂，但系咁样一个内地优秀人才咧？因为喺香港居住仲差三个月先满七年，先至攞到永久居民身份证，就系咁咧，俾反对派啊拉住条鞭唔放，啊就质疑佢有共青团嘅背景，质疑政府公务员事务局点解开绿灯，啊 咁某张乱港嘅传媒咧，更加上纲上线，称之为党员治港、干部治港。反对派议员咧，更夸张到入禀法院控告政府容许候任版聘用陈冕违反基本法同埋本港入境嘅条例。嗱，我哋一阵间翻嚟咧，再讲下有咩问题嘅呢一段。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加拿大警方正通缉一名29岁男子，他涉嫌肢解人类尸体，并将人体的残肢寄去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总部。执政保守党在渥太华的总部在星期二最先收到可疑邮包，由于邮包染有血迹，职员于是报警，经检验之后证实邮包藏有一只正是腐烂的人脚。而当地一个邮务中心在几个钟头后发现一个寄去自由党总部的邮包发出恶臭，警方到场发现邮包藏有一只手掌。英国首相卡梅伦前新闻官兼世界新闻报的前总编辑库尔森涉嫌作假证供，被当局正式起诉。库尔森涉嫌在前年和在前苏格兰议员谢里登案件审讯期间在法庭作假证供。年44岁的库尔森去年曾经涉及世界新闻报的窃听案件，被伦敦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美股下跌，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跌超过1%，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将会恶化，加上美国房屋销售数据远差过预期，利淡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419点，跌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37点，跌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3点，跌19点。欧洲股市亦都是低收，普遍跌幅是有2%。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的东风增强，展望听日多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泊住啊，去到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龙尾海景大厦。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拣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而西隧向中环咧睇到龙尾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铺满一浸噶吓。系啦，最近个政坛啊真系乌烟瘴气，要清清佢啦。啱啦，啱啦，嗱，今日咧就系世界无烟日啦，即系点啊？叫大家吸少支烟啊，甚至戒咗佢最好啦。系啊，记唔记得嗰个广告啊？一戒咗烟之后，哇，即时大只咗，老婆又靓咗，财神喺门口等你啊！哎呀，我哋啲冇食烟嘅财神去到边度咧吓？哎，真系健康着想，戒咗佢吓。好，九龙区方面啊，公主到过海现时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噶。咁啊，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学园街噶，东隧过翻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噶吓。咁啊，新界区方面啦，私隧出九龙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咧，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啊。哇，大妹人啊，你平时咧中唔中意亲手？整下嗰啲小工艺咁咧， 都有噶，因为咧一嚟又够独一无二，二嚟可以环保啲啊嘛。喺香港咧都有多热心嘅朋友咧会免费开班教下我哋噶。大家只要喺6月1日下昼6点去到深夜12点，6月2日下昼2点去到9点咧，喺铜锣湾富明街2号宝明大厦3楼咧，就系参加木棉花手作双月夜市呢个班啊。到时咧会用啲碎布啊或者纽扣咧整成头饰，好靓嘅，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佬啊，你可以请得住 intern 㗎嘛。 嗯 啊，这个就是个问题所在嘛。他说如果一个内地来香港读书的优秀人才最后一段想留低为香港人社会服务，亦都得到呢慧眼识英才的聘用，但要被传媒狗仔队日日跟踪，仲要派人去乡下收集材料，仲要日日被新闻评论文章质疑恶骂，甚至仲要闹上法庭。试问陈冕是不是没有地方，陈冕是不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呢？没有工作可以贡献自己的才能咩？点解要留喺香港受气啫？咁反对派咁样对待呢个陈冕咧，只会同人口政策唱反调，吓走人才，打击香港。嗱，你睇翻 呢啲言论先打击香港啊，先至吓怕人唔喺留喺度做嘢，真系。 你睇翻梁振英嘅竞选嘅呢个叫咩？竞选咩啊？呢、這个我都唔知叫乜啊！即系呢个竞选嘅。 政纲。 政纲、啊。我都唔知，大佬，我唔知佢呢个系，因为 呢个唔系政纲嚟就系。 我唔知佢做乜，即系你知唔知我最？ 佢话同一市民一齐去制定政纲啊嘛。 其中有一个栏目咧就讲人口同埋人力资源，咁啊个小题咧就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力素质。去到第四条咧讲咩咧？佢话输入人才目的系为咗香港争取最大嘅竞争优势。嗱、嗯，呢个冇问题啦，同、阿关超讲嘅完全一样啦。 嗯， 啊，落实政策嘅时候，嗱，听住梁振英点讲啊？必须维护港人利益，并且同时协助新来港人士融入社会。 嗯， 嗱，第一样嘢要维护港人利益。 系 港人呢如果请公务员咧，嗱，陈冕咧可以去边度做嘢得？ 系 去摩根士丹利做得。 嗯， 去 Goldman Sachs 做又得， 冇问题 吓。去呢、這个甚至乎去 狮子银行都可以啦。 总之系就算去致富做得一国两制又得。 嗯， 啊，呢、這个叫做。明天更好基金又得啊，甚至乎紫荆都做得 啊， 但系就偏偏唔可以入政府做嗱，呢、這个就系点解咧？因为梁振英讲到呢、這个系要协助新来港人士融入社会。咩、 嗯、 叫融入社会咧？我哋要协助陈冕咧， 融入社会。认识个制度啊嘛， 唔好走后门。 系我哋嘅核心价值系乜嘢得噶？ 嗱、啊，咁佢话点解啲记者嗱、 嗯 啊，我就觉得啲记者话有共青团背景啊，嗰啲咁，当然我都觉得有啲唔公道。 嗯、 但唔紧要啦，特首都系。啊，共产党员啦，啊，佢唔认还需认嘅，咁冇咩问题嘅。但系有一样嘢咧，嗱，今日信报咧，啊，个金针集就讲一样嘢嘅，佢话举个例讲咧，女共青陈冕获得破例聘用为特首办项目主任，十年之后咧，佢就37岁，而家咧啊，同而家盛传出任文化局局长许耀辉咧就一样，啊，十年嘅浸淫啊！届时啊，边个够胆质疑佢冇资格做副局长甚至局长呢？ 做特首得啦， 咁啊肯定系啦。呢啲咧有待孵化嘅第二支管治队伍。佢、哋虽然因为职位分拆而要少收一啲人工，啊，即系话咧，嗱，梁振英咧仲有个问题嘅。佢、就话咧将一个位分到三个位，其实冇呢样嘢噶。嗱，又系车大炮，又系转空子，咁啊夹硬请咗陈冕。嗱，不俾20,000蚊人工佢嘅，又好似唔系好多嘅咋咁啊，但系有阿爷供养，甚至收取啲一啲界外利益，自然在所不辞。咁、题外话，嗱呢篇文章讲嘅陈冕咧，人工系得20,000几蚊嘅啫，但系就孭起咧一个卖成30,000几蚊嘅名牌 Chanel 经典黑色手袋。另外一个就 Prada， 消费同收入系咪相称咧？就实在见仁见智啦。跟住有句嘢咧就唔系几好听嘅，不过都要读。佢可以肯定嘅就唔少20多岁呢女生咧，只能透过援交之类嘅途径咧，先至可以换到一个名牌手袋。喂，大佬啊，我又要讲啦，嗱，你陈冕讲到自己啊呢、這个优才啦，啱啱读完书嘅啊，又话屋企唔系咩高干子弟，系一个普普通通嘅地方官， 靠奖学金嚟香港读书嘅， 点有几万蚊？洗成几万蚊，10万、8万买几个手袋，我又唔知道。着啲衫好靓噶，全部名牌嚟嘅居民我都系睇报纸、睇杂志。喂，呢个咩世界嚟噶？第一就喂，真系挺唔切嘅。我觉得梁振英系一个好心急嘅人嚟嘅。嗱、佢而家为咗7月1号整整齐齐啊，3条丝14局，啊，企喺后边啊，喂，你就搞到话咧，要逼个立法会通过啊！你呢个方案，跟住咧你就派只啊 鱼狼似虎嘅啊辣椒，罗范招芬就走去空立法会员，就话你玩嘢。喂，琴日好多听众打电话嚟闹佢啊，讲咩玩嘢啫？咩叫玩嘢先得噶？ 咁佢兜住嘅，佢话你哋咧咁样讲嘢，议员咁样讲法咧，系会令到人哋咧构成以为。吓、啊，佢哋玩嘢啊嘛，佢后嚟咁兜住啊嘛，啲玩语言游戏啦， 嘥时间啦、啊，罗范招芬，我话俾罗范招芬咧，就系、是、其实就系梁振英嘅父子产嚟嘅。 嗯， 喂，梁振英今时今日民望点解咁低咧？罗范招芬咧，肯定要负上绝大部分嘅责任。 系， 嗱，如果啲听众真系想做啊，即系。一时俊杰嘅话，又想揾工做年青人， 揾、啊、个好嘅码头， 又揾唔到嘢做嘅，第一样嘢快啲填张表加入呢个民建联， 系， 尤其是而家就嚟选举，你需要好多义工，加入工联会，咁你就可以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又唔使讲学历噶，如果有学历更加好啦，而家唔使讲学历噶，喂，梁振英讲到明啊，又破坏晒个制度啦，唔抵学历就请个人做副局长。请人做政治助理，喂，对住啲 A.O. 点搞？你话班公务员谂下，喂，我挨咗几廿年、 嗯， 当年我就系尖子，就系呢个关超所讲嘅香港大学啊一级名誉毕业、嗯。喂，我入去做公务员做 A.O. 好辛苦，过五关斩六将，唔好话 A.O. 都好难考啊！啊，我哋啱啱有个同事阿、啊、佘晓君就去做 E.O.，、 嗯、 啊由 E.O. 入去两万几蚊。挨三十年廿年，嗱够运就做特首啦，唔够运嘅都系攞紧嗰五六万六七万蚊人工。喂，你嘅而家就话政治任命不计学历，喂，随时申请公开招聘啊，总之咧。啊！我中意请边个就请边个，你话啲人调戏顺唔顺？ 喂，大把，但系唔应该咧，嗰啲系咩？系副局长啊，即系常诶，嗰啲系局长、政策局长，点解一定要系由呢个 A.O. 度转？咁样佢垄断晒。 唔系啊，我个学历啊，我一个学历啫，即系我话到时你对住一班你指挥佢公务员，佢就好简单啊、嗯，就话喂你识唔识字啊？啊，你有冇读过书啊，哥？啊，你即系好似讲啊关超讲嗰啲嘢，拗晒头。点解请陈彦唔得先得啊？呢人就系因为未读过书啊嘛，佢读嗰本书同我哋读嗰本书唔同啊嘛。而家唔系话笑人未读书啊，我都未读过书噶。 系， 不过大家读嗰本书唔同啊嘛。啊，一大陆嗰本书或者佢哋睇嗰本书，诶、哎，我有人史，我识走后门就掂噶啦。呢、這个世界又乜都掂噶啦。啊，你哋呢啲啊辛苦去读书啊，咁啊两喂系两样嘢嚟嘅。大家睇嗰本书，你又要循规蹈矩，我就唔系、啊。我特首请要请我咪请我咯，关你咩事先得噶？嗱，听众咧啊，如果年青人冇工做嘅，好似我哋成日睇报纸话攞咗硕士学位啊，走去麦当劳卖包嘅、 嗯， 啊，走去书局卖书嘅、 嗯， 啊，走去时装铺卖衫嘅，或者成日喺屋企打机嘅，啊，啲父母或者啲同学， 喂，但系佢哋可能有原则啊嘛，不屑去跟呢啲人做嘢啊嘛， 我就要点醒佢啦。啊做人咧， 系 啊，有时要识时务啊， 即系要化啦，系嘛？ 要化噶，但系入咗去之后可以有原则噶嘛？即系当年林毓华唔信天主教嘅，走去教堂攞奶粉嘅啊！我唔好话我拆穿你啊！你都使纯真读噶嘛？ 纯德啊， 纯德你咪纯真咩？ 唔系 咁有冇攞个奶粉啊？ 冇嘅，我哋边有奶粉攞啊？ 去教堂咪有奶粉攞 咯？我哋唔去教堂。 而家系好简单噶，嗰阵时咧就已经系咁噶啦。 系 啊，你唔使信教，总之咧就去。攞奶粉，攞完奶粉翻屋企装香。而家咧就咩蛇斋中毒，系咪蛇斋中毒？ 系咁上下啦 吓。啊咩毒嗰啲乜蛇斋中毒 饼啊？ 啊蛇斋种饼。 饼 啊，即系月饼。 啊月饼。 蛇就蛇烟。 饼斋就斋烟。冇毒嘅，系你嗰个毒系你加落去啊嘛。 咁啊蛇斋咩？ 饼啊， 即系蛇就食蛇啦。 啊蛇烟啊。 斋就食斋啦。 系斋烟， 即系食斋，不如讲正话 啊。 咁啊仲有咩种就食种啦。 吓种啊。 咁啊，跟住毒 吓，冇、啊、毒啦都话 系咩啫？ 蛇斋饼 种、哦，即系月饼， 系系 食死人嗰啲合埋都冇益噶，食蛇又冇益，食斋又 OK 嘅，不过食斋咧好多淀粉质嘅， 系 种啊更加冇益嘅，啊月饼更加冇人食嘅，佢大佬啊，喂嗰啲人蛇斋饼。 蛇斋饼种 系 啊，饼种唔系病种， 唔系 又唔系中病 啊，亦都唔系毒吓， 又唔系毒，咁咪一样？你唔信？你唔系工联会嘅，你唔系民建联嘅，你咪选个区议员，你照佢攞咯，攞咗翻学翻屋企，静鸡鸡投第个票，即系等于嗰只嗰排啊反拉布，请咗班人， 嗯， 500蚊一个，佢嗌口号，嗌口啊！佢竟然夠膽嗌禮二年都咁死大佬，佢都唔知邊個俾錢去嘅，冇所謂啦。嗱咁都入到去做翻啲好事，真係為人民服務嘅，咁我都一樣尊重你嘅。啊，即係你過一關咪得咯。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有聽眾啊，我哋歡迎聽眾打電話嚟。啊，李生早晨， 早晨李生， 誒早晨啊大班， 誒、哎、早晨啦， 有咩意見啊？ 我就講陳染啫嘛， 係 啊，你又唔抵得人。 唔系唔抵得啊！即系我本身就做审计嘅，即系翻大陆做审计嘅。 哇！咁你都专业人士嚟嘅。 唔系啊，大陆嗰啲咧，成日都走后门嘅，成日都咧，即系未到个 qualification、或者系而家陈染咁样，佢冇身份，即系未有香港身永久，未有香港身份， 未有三六星，系 系咯。就做嘛，即系又系大陆嗰啲咯，即系未够都俾佢做咯。 咁佢顶嚟照佢啊嘛？ 喂，林渊是鱼啊，啊林喝掘井啊，点解你又唔去考下呢个副局长或者助理啫？嗱，你咁多经验又去过大陆，又系专业人士，啊好过咁辛苦走嚟走去啦。 系，但系就违背良心噶嘛？ 违背良心就唔系嘅，入去睇下你做咩嘅啫，系嘛？啊，即系做警察可以做。做衰警察一样可以做好警察噶嘛？啊， 咁噶， 系啊！ 我俾阿郁敏教坏咗喎。 喂，你第一你要你有冇？喂，佢有两张名单噶，你有冇上过街市个威啊？ 啊，有啊！ 啊，咁你唔使谂啊，唔使谂啊！警察部，警察部有你个名单啊，你唔使谂啊，你过唔到 vetting 啊， 系嘛？ 啊，拜拜啦！ 人民力量啊！ 啊，咁啊，拜拜咁就你可以继续上大陆做呢、這个，不过你唔好话俾人听啲嘛，分分钟连回乡证都冇埋，再跟郁敏行多两年就 系嘛？ 小心啊！ 啊， 小心啊！咪真系两妻活儿好难噶。 知道啊！ 好啦，拜拜啊！ 系啦，嗱，咁呢个就系咧，同內地嘅人接觸比較多啲嘅人咧，就話俾我哋知，原來內地嗰個人咧，佢哋嗰可能啊，我唔知佢嗰個後生仔啊，定係年紀大嗰啲人啊 嚇。嗱，內地咧今年咧啊，今年內咧就會高調打擊貪污，貪風咧就已經吹到內銀啊嘅高管嘅層面， 嗯、 啊，即係話咧啊，而家打貪喺內地咧，就啲銀行啲高層咧啊，就開始咧啊被調查。咁而家传出嚟咧就系农业银行啊，即系喺香港上市嘅1288啊，编号系佢副行长兼执行董事，即系差唔多 COO 噶啦。呢、這个叫杨坤咧，就俾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咁啊，农行嘅股价咧，琴日应声急插咧，跌得你阴功啊，跌咗5%，连招股价3.2都保唔到，收市咧就跌4%，得翻3.12。嗱。点解呢条友俾人带走咗咧？原来咧又系一个赌字啊，就话将啲攞咗啲钱咧，即系亏空公款啦、涉嫌啦，走去赌钱。嗱、啊，所以点解你话澳门啲股票啊，嗰啲博彩股票啊，哇！点解澳门咁鬼发，年年派钱 啊？ 就系、是、因为有班咁嘅贪官啊，走去进贡啊嘛。 喂，我而喺个金融市场经济一个好大嘅局嚟噶啦，已经好开心噶啦 唉，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啊，何生嘅早晨啊，何生。 系啊，大班诶， 你好呢、這个。 我琴晚咧就好撞火， 熟客仔啊，你系。 我睇到嗰一个台咧，就嗰个娱乐台咧，嗰、那个洪朝峰喺度咧乱噏嘢。 系。 我班乜乜洪朝峰好人嚟噶。 我班嗰班咁嘅主持就话，即系佢又赞紧你嘅，但系间唔中即系咁讲话，即系你讲就讲人口呢个问题啊。佢即系梁振英讲嗰样嘢系值得支持，你哋喺度嘈冤巴闭。即系讲埋又即系冇粮出嗰啲咧，跟住就讲即系话。 我唔紧要啦，你估冇粮出，我哋啲同事仲喺唔喺度做嘢啦？而家嗱，我哋而家有一样嘢好简单，我哋而家 DBC 咧的而且确咧，嗱我哋唔系减人工，嗱第一我都要讲下嘅，我哋所有基层同埋前线啲同事咧，系一个人工都冇减过嘅。 而被调整嗰啲咧，通常高人工啊、管理层都唔系减人工，系大部分系减咗我哋俾佢初初入嚟咧，我哋有个最低保证佢嗰、那个分红啊。咁啊，而家咧我哋就提早结束，咁啊以后咧大家要抢广告啦，节目做得好，广告多。嗱，我哋公司最好系大镬饭，我呢个人民公社嚟嘅，所有广告收入不扣除开支，就有10%分俾所有节目主持人同埋工作人员嘅。其实就减咗个最低保证嘅。 嗱、啊，即系我嗱， 所以人话我哋冇粮出咧就多余嘅。嗰啲人 我嘅意思猛咧就 同行如敌国啊！ 我即系点解会猛咧？就因为咧，你挖咗阿洪兆峰出嚟，佢如果你冇呢件事，佢唔会咁样讲啊！你呢个有线咁嘅娱乐台点会请佢上去讲嘢啊？啱 唔啱？即系你即系做人，洪兆峰系人才嚟嘅。唔系佢人才嚟，我好尊重佢嘅，因为而家咧， 我知 佢封咪啊。 即系讲嘢嚟噶，你唔需要讲啲弦外之音。佢话支持你噶，但系啲弦外之音就因为你大声。我想讲嗱，即系你嗰个叫做大声台啊嘛。理直气壮就人把声啊，梗系大噶啦。 你屈就词穷， 你屈啊，梗系词穷啊嘛。大气壮嘅时候梗系大声，所以你个大声台。 哦，佢话我大声啊！阿洪兆峰话我大声啊！ 是啊， 我唔紧要，我不过要教啊，我先 话头壳赤嘅，你跟住个钟卫兵话，哎呀，我搭的士啊，嗰啲人话听到呢啲话，哎呀，头壳都赤埋啊，嘈喧巴闭。 我打开电视机见到钟卫兵咧，我就觉得真系啊，应该即系我都谂下系咪啊，即系人间不许见白头啦。 叫你整个黑寡妇俾嗰个啊个乜嘢啊英奇啊嘛， 唔紧要，嗰啲系娱乐台嚟嘅。 啊， 嗰个唔好讲啊，嗰个而家告紧我哋啊，佢要呢个劳资审裁处告我哋啊。 啲咁嘅人出嚟，我话俾你听嘅程序。如果冇嗰啲人，佢而家佢唔会喺度讲嘢啦，啱唔啱先啊？你仲有一样嘢嚟讲嗱，你讲嗰啲同胞嚟计，而家嚟计，你唔需要讲大班，我话俾你听一样嘢，你叫一班友仔。佢个银行个户口，你问佢摆佢副身家摆边个银行，咪一信边个国家？ 狮子银行 个友仔边度会摆喺中国银行啊？话俾你听，话俾你摆外国嗰边，摆外国你咪信嗰度啦。讲嚟我系乜鬼嘢国啫？ 跟住仔女啊， 系啊，内地而家你开人民户口户口、人民币户口个利息高啲噶， 佢哋一定唔贪利息噶。住阿何山整个阿林伯咧就乌下乌下嘅，喂，嗰啲人点会贪呢啲利息啊？最紧要稳阵，冇俾人抄家。第二样嘢，冇俾人知道有几多钱。啊，仲有啊！ 口摆边个国家就爱边个国家噶，边个摆咗自己祖国噶，你富身家。 你知唔知而家内地啊，有啲叫裸官啊？咩叫裸官咧？唔系除晒衫嗰啲，系咧成家人啊，走晒，唔系啊，全家人去晒外国啊，得翻一个人喺乡下做官，即系做太空人。有冇咩事咧？就一人做事一人当，就唔使咧连累屋企人啊嘛。同埋钱就全部运晒出去啊嘛！ 你讲话介绍嗰啲人走去做呢样嘢入民建联系啱噶，啊呢啲说话呢啲嗱，咩人又咁讲啊？你咁样讲出嚟，年轻人你话你听到系好有理据噶嘛？你唔好理其他嘢。识 时务者为俊杰， 你必定系入呢几。 唉，千祈唔好立社民联啊！啊，黄毓民嗰啲学坏人嘅大佬啊，因为死紧嘅就有黑名单啊，有冇甩捞？ 讲先啦，嗱嗰日咧，即系选举嗰日咧，我就去怡景湾，我探啲亲戚。咁、我揸住嗰个台听下 Q 仔讲，问讲，哇，几多人围住嚟听？我喺只船嗰度啊， 一 路由怡景湾嗰度啊。 咁你叫人买心机啊？ 啱啱先啊，阿梁姐，我想知道个结果啊嘛，喺只船度听。 嗯、 哇，即系咩有咁嘅台嘅？ 嗯， 哇，真系大镬啊！系个太空台，呢个叫太空台。 坐喺度，后边成炸人、啊。 系。 即系入怡景湾嗰度啊！即系我揸住个嗰日阿 Q 仔做噶嘛，朝头早嗰阵时。 喂，老好啊，帮手宣传下啦。 我梗宣传，喂， 口碑紧要 吓。我都送咗啲机俾人啦，我即系意思嚟讲。 咁啊，唔好意思，咁啊，唔好意思。 不过咧，亲戚 即系父亲节啊、母亲节啊、中秋节，唔好买月饼、买心机。 啱啊！而家我女啊都买晒，而家我又听唔出一台，我全部都系你嗰度。我朝头早我好似音响。咁样噶，嗱我话俾你，礼拜六我最好噶啦，我嘅节目就最好朝头早听完，跟住就龙凤茶楼、一路听埋阿黄英 饮冰室， 系龙凤茶楼之后再 周末饮冰室， 饮冰室， 黄伟文， 黄伟文。 我老婆话：喂，你唔去街，我做咩去街？我要够饮酒，我哋即系搵电话，我先嚟啊！ 唔系我够胆讲一句咧，而家我哋 DBC 大声台咧，由朝到晚咧，系香港最好嘅电台。 系冇错啦， 绝对唔怕面目。 啱 啊，所以人抵得我哋咧，话我哋冇粮出啊，诸如此类咧，唔紧要。 总之如果你冇粮出嗰时咧，我就会呼吁啊，全香港听众捐钱俾我哋嘅。不过唔使担心，我啲股东系仍然继续全力支持啊，只要闹少啲啊，你知咩人就得。好啦，节目去到呢个8:59，我哋听新 闻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9:00。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0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接受港台节目的访问，回顾过去的工作，对于在任内期间民望是较低，林瑞麟说推动政制发展并不容易，要在重重限制之下得到各党派和市民的认同和同中央协调，但他认为香港正是迈向普选，刚刚过去的特首选举就是一个例子。他说虽然特首由1200名不同界别代表选出，但可以见到他们都是积极参与社会。社联的行政总裁方敏生接受商台节目访问时指，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提到双非儿童是妇女，令他感到失望，希望新政府班子正视双非的问题。对于报告建议研究提高退休年龄，方敏生就认为是积极的做法。至于下届政府检讨全民退休保障是否由政府包底，抑或要供款，就需要有社会的共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表示，中国下个月将会担任安理会轮值的主席。李保东说，中国会坚持公正中立、高效务实的原则，有效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英国首相卡梅伦前新闻官兼世界新闻报的前总编辑库尔森涉嫌作假证供，被当局正式起诉。库尔森涉嫌在前年在前苏格兰议员谢利登案件审讯的期间，在法庭作假证供。现年44岁的库尔森去年曾经涉及世界新闻报的窃听案件，被伦敦警方拘捕，其后获准保释。教宗本笃16世首次公开评论他的管家涉嫌泄密被捕的事件，他说感到难过，批评传媒捏造教廷形象。拿到机密文件的记者就透露，教廷最少有10个人提供机密的资料。加拿大警方正通缉一名29岁男子，他涉嫌肢解人类尸体，并将人体的残肢寄去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总部。执政保守党在渥太华的总部在星期二最先收到可疑的邮包，由于邮包染有血迹，职员于是报警，经检验之后证实邮包藏有一只正是腐烂的人脚。而当地一个邮务中心在几个钟头后发现一个寄去自由党总部的邮包发出恶臭，警方到场发现邮包藏有一只手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的东风增强。展望听日多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6%。过去一个钟头经摄拍录得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是属于低。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青葵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亚洲货柜物流中心啊，慢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呢个5号货柜码头噶，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唔该吓。好啦，嗱嗱声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道过海，今朝唔算多车或。

你知啊，住喺啲村里面呢，难听讲啊，老弱残兵最多。咁啊，有条天桥嘅，就连接市中心嘅，啊，就窄啊，长室冇 lift 搭啊，啲老人家咧就搞到咧啊，总之就冇条好路行啦。咁啊，因为而家呢条村咧已经卖晒噶啦，或者卖咗大部分啦，咁啊，房署咧就关人差事。咁咧就话咧呢个就因为村咧本身咧就有业主立案法团，咁啊区议员同埋关注团体咧就要求房署咧正视居民嘅诉求，啊就叫咧啊法团咧通力合作改善天桥咧每日所谓塞车嘅情形，塞车塞咩车咧？即系手推车啊、轮椅啊、啊 B B 凳啊咁。嗱、啊，房署咧就最叻噶啦，喂唔关我事。嗱，咁究竟系咪真系唔关房署事呢？咁而家揾到当区嘅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嘅李永达啊，民主党嘅领导阿李永达咧就喺电话旁边嘅。阿达哥， 早晨，大哥， 哇，你第一次 唔止唔系咁耐嘛？啊、 都因为最尾嗰两年咧，你唔睬我嘛？ 我八年咧，我先睬你噶啦，咩？我同你一齐做节目嗰一箱嗰个台， 真系啊！唔记得揾你嚟噶，你都系呢个复仇者联盟啊！真系。 喂，大佬，喂，我都同阿大班你同埋林屋华都做好多次喎、哦， 好多次， 我哋而家有渊源啦。当年你局限嗱落难嗰阵时候，我哋要 系啦，你又落个难，我落个难就 你落难嗰阵时揾你嚟啊，做下客串啊，即系有啲入有啲入息噶嘛。 系 大吉利是，你今年选举唔好落难啊！ 哎、 我费事又要揾嘢俾你做啊！ 点啊？ 喂，而家讲下长安村啊，点搞？而家房署其实唔系长安村问题，其实我都唔想讲长安村，我想讲下房署嗰种态度啊。嗱，而家佢就喺村卖咗，就唔关佢哋事嘅，乜嘢都唔理，就交俾立案法团搞掂。 嗯， 立案法团佢哋有代表，嗱，亦都有个储备喺度噶嘛，应该 系。 咁点解长安村嗰度啊条天桥，而家啲居民就投诉话又窄啦、塞车啦、冇 lift 搭啦，即系要行路啦，塞车就唔系塞私家车，塞啲轮椅啊、B B 凳啊，嗱，你好清楚啦，你一定清楚过我噶啦。 轮椅嗰啲最头痛，因为佢又搵人推上去，好辛苦噶嘛。 咁啊，唔符合。喂，咁啊唔符合嗰个咩伤健人士噶咯。 嗱，个问题咁嗱，因为长安村咧，其实阿大班你讲啱，佢其实就唔系就系长安村嘅，有啲旧村有类似嘅嘢嘅，不过长安村特别衰，点解咧？佢其實就唔算好舊嘅，八九年入火㗎喇。我哋有啲舊村係七十年代入火嘅。咁呢個八九年入火呢，佢就有呢條通道嘅。但佢個設計嗰個建築師就要打落油，因為佢點本身呢就好窄嘅。佢只啱啱過咗一架輪椅車。一對頭呢就要喺上面嗰度呢就等佢上落先㗎變咗。咁嗰時我哋已經叫佢呢就改㗎啦，即係九十年代初嘅時候。咁但係呢佢九十年代中就買咁開始。买嘅时候咧，佢缩皮咧，房署就唔肯加建。咁其实我觉得嗰个最终就唔系房署嘅，佢本身系即系成个屋苑发展嗰个发展商， 即系发展商嚟噶，嗯。 吓、啊，咁佢当然佢话个拉面佢买咗出嚟之后，大家知道。咁但系正如大家讲咧，其实佢而家已经唔符合而家嗰个所谓残疾嗰个条例嘅，因为佢基本上大多数轮椅车咁上去嘅话咧。佢哋会好辛苦嘅。 啊，而家成日都话无障碍城市啊嘛。 咁我觉得最好就其实房屋署本身再重新睇呢件事。咁你知道我哋嗰阵时同阿林五哥合作咧，就检视过成都几十个屋邨关于啲残疾嘅通道嘅。咁嗰阵时呢度有睇过，但系嗰阵时话咧，既然佢上得到，就唔使做啦，即系唔使加额外加。咁但系我知道而家咧就嗰、那个村里边嗰啲居民咧就好有意见。咁另外我都覺得當法團同房屋署嗰邊呢要再傾，我覺得房屋署嗰邊呢就唔好太官僚囉，因為佢本身設計嘅時候佢已經犯咗啲錯誤㗎喇。 嗱，咁問題點？咁你哋第一係可唔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嘅？ 唔係，第一我諗立法會傾啦。嗱，我哋嗰陣時就舊年前年同阿林五合作呢，就檢視咗一輪嗰啲公屋村嗰啲出入通道嘅。咁政府拉尾呢就我哋嘈得緊要呢就搵咗幾都有成億㗎，已經係就執過一輪嗰啲通道嘅。咁執完之後呢就我哋要睇返嗰個進度㗎嘛，你執咗啦係咪全部嗰啲通道都 ok 呢？咁我覺得最好呢就係將佢執完之後嗰個工程呀、啊、各方面啲嘢呢交俾當區嘅區議會，當埋呢度葵青區議會睇睇，喂嗱 而家政府话呢个葵青区呢十个村执咗啦，你嗰仲有冇问题？咁嗱，长安村呢一定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噶。咁我哋就话要将呢扎嘢再拎上立法会，就叫阿林月光同你倾。有同志喂唔掂喎，你咁嘅歧视啲残疾人士点解喎？咁我唯有再逼钱。嗱，尤其而家梁振英，你知佢话时都话为市民做嘢啊嘛，大佬。 咁新闻所急， 新嘅工作佢咯，佢要做咗呢啲嘢佢咯，系嘛？ 嗱，个问题就系最大镬咧，长安村咧就系香港一个公共屋邨啦，总共有十座楼嘅，分两期发展嘅，就属于你嘅选区里边第二大公共屋邨。 系啊， 1980年代咧中期咧开始兴建，1987年入伙，咁啊一直咧就房委会管理，咁啊相安无事啦。1988年咧就氹咗啲居民咧，就嗰个叫租者置其屋计划第一期。就啲單位都賣咗俾租户，咁而家有立安法團啦，立安法團其實有個儲備㗎啦，另外就房署仍然有代表喺度㗎。咁啊，而家喺2012年呢，即今年3月27号呢，長安村安江樓中層九室一個626尺三房公屋户呢，就賣咗285万，就打破香港開埠以嚟公屋造價紀錄。喂，大佬啊，即系而家呢个房署咧，就叫过桥抽板噶咯，嗱，你唔可以放过佢，尤其是唔可以放过咧呢个柏子宝啊，因为而家房屋处长咧就系老外嚟嘅，柏子高 嘛， 柏子高 ，Pascal 啊，佢本来咧就系呢个工商局嘅秘书长嚟嘅，而家佢系全香港唯一一个外籍 D 八。啊，即系最巴闭佢噶，啊 D 八啊翻鬼佬系得一个，但系佢啲作风就非常唔好嘅，因为点解咧？嗱，过去你又知，我又知，上一个嘅陈振源，再讲远啲咧，就系啊 CM 两啊，喂 CM 两曾经我哋嘅节目你都喺度啦，喺我哋房署任何投诉，你打电话嚟大班5分钟回电。24小时， 5分钟快啊，大佬！ 真系噶，嗰时候应承咗10分钟，10分钟一定覆电话，即系搵个负责官员啊。仲有一样嘢咧，近梁展文其实咧，即系后期就搞出风风雨雨啊，但系做官嗰时真系好开明噶，嗰名房署所有投诉24小时回应。咁跟住到陈振源啦，你知陈振源做个新闻处长，当然有任何投诉佢都会回应嘅，就秉承翻梁展文，虽然可能唔会10分钟，亦都未必24小时回应，但起码都听电话嘛。今朝我哋打电话去房署，话唔该你揾条友嚟讲下呢单嘢得唔得咧？你知唔知讲咩？ 佢唔讲，新闻官同你讲， 佢话长安村已经由佢主立案法团处理接管。房署冇嘢补充啊，即系你死你事，即系听日咧房，即系听日咧呢个啊呢、這个咩村话、啊？ 长安村， 长安村， 大吉利是冧咗唔关佢事噶，砸死人又唔关佢事噶，你千祈唔好揾佢啊！咁啊跟住就话咧嗱，讲就唔讲啊，书面回应，但系搞咗成15分钟都未见到个 fax 嚟，喂，做咩噶呢班友？啊！即系你都唔该，你作为立法会议员，我都做过你啊，祖哥。喂，你有啲权嘅，大佬，尊贵的李永达，唔该你。 我 可唔可以 有做法非常之有问题啦？唔系好有问题，我觉得佢如果咁做嘅，因为嗱，佢而家一路个讲法就系，因为佢系佢系做法团，但系佢记住咧，嗰度有成30几%都系租户嚟噶。 嗯， 即系如果用某角度咧，房屋署房委会咧，仍然系单一最大业主嚟噶。佢系单一噶， 系啊，未卖晒噶， 因为佢未卖晒，咩有35%，好似成30%系租客嚟嘅。咁大佬，喂，其实你系最大对债站噶，因为你系业主噶嘛，你租咗俾个成千几二千户人喺度住紧，仲系。咁你最少你要睇到嗰啲长者坐轮椅啲人，咁你要站嗱，最少佢只要推动嗱，你话房屋处喺法团里面推动要加建， 好重啊，发仔， 房屋处又承担嘅钱咁样，咁你最少做咗呢样嘢咧。就唔使明格啦，我同意你嘅分析，佢而家就係一買咗之後呢就打死都唔理，即係當冇事㗎啦。 過橋抽板啦、啊、 但佢作為租户嘅業主都做嘢㗎。 執咗呢幾個串出嚟，我正如我講就我哋同林哥經咗好好合作嘅、嗯、就執咗佢。 其實可唔可以請埋林門哥落去睇下啦， 咁梗可以啦，大佬 喂，不如咁啊，你仲約啦，我同埋一齊去啦，係冇、 啊、 所謂、 啊啊、 你約林哥啦、啊、我哋大家一齊去嗰條村睇下。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你，大仔啊， 拜拜。 哎呀，嗱，好简单嘅啫，你如果柏子宝 你作为一个外籍公务员，即是我哋完全支持人才噶，即是佢应该有乜本事坐到个位，咪恭喜你咯。喂，但系大佬啊，你唔可以因为你唔识讲中文， 识噶，佢啲广东话唔错噶， 佢梗系 识 啦， 佢 可以自己打电话嚟回应噶。啊，我啲同事唔该打电话俾阿 Pascal， 你大班揾佢，你话唔识中文讲英文。唔识英文讲法文嘅，而家法文洗碗都要识讲法文，啊冇所谓嘅，我哋都噏得。 嗰单嘢系后嚟劳工处已经系， 我指我冇问题啊，我讲就冇问题，识法文有乜问题？识法文好叻咩 ？Party who for say 讲唔正都识噏两句 ，we 啊 ，we 咁啊，咪 we 咁啊搞掂啊，喂大佬啊！唔该你 ，Pascal， 你自己处理呢件事，我就唔同意咧。你卖咗又唔关你事嘅。第二样嘢，你无障碍啊，通道咧一定要搞掂啊。点解塞车嘅啫？除非每日派个交通差喺度，一头一尾指挥交通，整下红绿灯。喂，如果你唔系嗰啲塞咗啲轮椅，塞咗 B B 车啊，再塞埋嗰啲车，跟住咧你就冇电梯上嗰条天桥。哇，咁样依家咩第三世界而家？香港地啊，大佬。啊丑唔丑啊，啊我觉得如果我係 Pascal， 我就丑啊，真係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啊。喂，你作为一个港英啊，唔好话渔业啊流落嚟嘅精英，啊大佬你都要做个榜样俾人睇下，虽然我係翻鬼佬，虽然我唔识中文，但我做啲嘢呢啊同我其他同僚一样咁好啊，唔好炸炸滴滴我唔识听中文。喂，而家好过瘾噶！你知唔知而家啲大机构、地铁啊、嗰啲啊、证监啊，全部请晒翻鬼佬噶？ 点解？ 吓、啊？ 点解？ 西九都系噶。 啊！ 你知唔知点解？ 冇人才啊嘛！你香港？ 唔系啊，去到立法会啊， 啊 立法会议员唔识闹佢哋啊， 唔 识英文啊。 唔系啊，咁你咪照闹咯，咪等全译翻译啦。 唔系噶，你唔明噶啦、啊，你未做过立法会议员，佢、啊、想快快脆脆走啊，麻烦啦。 哦， 揾全译阻住收工。第二个闹得唔够畅快啊！嗰啲口擘大只眼都唔知你噏乜啊！所以咧，你话几阴功啊？你话嗱，所以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咧，如果既然以前嘅陈振源处长、以前嘅梁展文啊，房署一直咧都系一个咧啊，同传媒非常合作嘅机构，你唔可以落咗喺呢个啊柏子堡嗰度咧就衰收尾噶嘛，大佬，仲有个啊！啊！呢、這个 Michael Wong 要闹噶，啊呢、這个咧新闻处处长，喂你下边班 A.O. 做咩啊？喂，唔回应已经衰噶啦，请你喂，请你啲 I.O. 翻嚟做乜鬼嘢嘅啫？就系、是、做公关，就系、是、回应传媒嘅查询。哦，话我唔回应噶啦，冇人回应噶啦，因为呢条村卖鬼咗，关人差事。咁跟住就话啦，唔紧要，俾个书面回应你，半粒钟啊，差唔多，大佬都未写好个稿啊。炒晒佢哋啦，黄伟伦啊，再唔啱连你黄伟伦都炒埋啦，据闻啦，梁振英上台， 會會 好似话第一个跌黄伟伦啊， 哦， 因为黄伟伦就系而家喺特首班做嘢嘅，新闻处长咧就差唔多一半时间就服侍特首嘅，啊， 个编制唔应该系咁样噶嘛，系嘛？ 唉，唔系嘅，咁一路都系噶，咁多年。唉，讲起啲激气嘢咧就无谓啦。嗱，大家各位听众，如果就住房屋处有咩冤屈嘅嘢啊，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1111啊，我哋讲翻啲好人好事啊。你识唔识胡秀英教授啊？ 喺呢个系杰出嘅华人系列嘅节目睇过佢嘅， 中文大学中医荣誉讲座教授，生命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崇基学院资深导师。胡秀英教授咧，大家睇电视啊、睇报纸啊，经常都睇到佢噶啦。啊，102岁，最近咧5月22号咧，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咧，啊就过身。 呢份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崇基学院、中大生命科学学院以及中大中医学院联名发出嘅。胡秀英教授敬道文章，首先就是介绍胡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植物学家，他1933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37年在岭南大学完成硕士课程，并且1946年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是首位到哈佛在植物学获取博士学位的中国女学生。1968年胡教授回香港出任中大崇基学院生物系高级讲师， 更加在2001年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童子经星章。胡教授是冬青、酸草、炮桐、菊、兰等植物的世界权威学者，多年来著作不断，而毕生亦都致力于研究植物分类学，采集植物标本超过30,000份，发表超过160篇专题论文，并且获得植物学活百科全书的美誉。胡教授对促进植物学及中医药科研方面贡献至巨，他身为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成立植物标本室，惠及本港以及国内外的植物科研和教学。此外，胡教授参与三冬茶科研计划，造福市民，惠及众生。他名闻遐迩，扎心人口，而家哲人其位，同人深表惋惜。胡教授的安息礼拜定于2012年6月15日星期五上午11:30在红磡世界殡仪馆地下世界堂举行，守灵祈祷就在6月14日晚8时正进行。胡教授的追思会则暂定在2012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礼拜堂举行，详情有待通告。如梦赐富或花圈，请折现金捐赠，作为成立胡秀英植物标本馆经费之用。如有垂询，可以致电39438893联络。 好人好事啊！胡教授终身咧啊，就献俾呢个中医研究啊，呢、这个真系值得我哋怀念嘅啊学者。咁啊，讲翻啲激气嘢啦，听完啲好事啦，我都呼吁大家咧捐钱俾成立嗰个奖学金，啊，以示纪念啊，胡教授嘅。嗱、啊，讲翻房署啦，啊，我而家话俾你，呢即系咁多年冇讲过，而家又系旧事重提啊。当年我哋成日讲啲公务员点样做嘢法嘅咧，如果你一啲公营机构换一眼光管咧，一支光管几多钱啊？大家林一华有冇买过？ 几廿蚊啦。 如果你要去换啊，几耐搞掂啊？ 你咪买完翻嚟几个钟头搞掂咯。 如果啲公共机构咧，公营机构换一眼光管几嚿水啊？起码好似居民去到8嚿水啊！ 而且仲要几个人添噶嘛？ 点解咧？ 单堂 嗱一个就叫做啊技工， 啊、 就揸住支光管 系。 一个咧就叫做助理，或者工人 neighbor， 咁啊揸住堂梯。另外一个管工，就跟住尾 观察住佢点做， 就扶住楼梯。三个人就换一支钢管。 系 啊，咁但系咧呢、這个新闻处好嘢啊！嗱，我谂呢个稿咧，嗱，我哋打电话俾佢啦。嗱，成个过程就好简单嘅。我哋嘅同事阿蔡小姐打电话去。就要求佢揾个官员，即系问责官员回应，即系所谓问责咧，即系失职 officer 啊呢样嘢咧，就房署一路都有啊，即系有咁嘅制度嘅。 有。 你讲到青衣，你咪揾青衣村啊嗰、那个经理，或者揾过佢哋嗰啲 新闻嘅主任啦、 经理嘅或者失职 officer， 唔揾 CIO， 唔揾 IO 讲嘢噶啦，就回应电台嘅查询。啊，就咁简单嘅啫。啊，但系咧。佢哋就话我哋唔讲噶啦，条村卖咗噶啦，我哋会俾个书面回应你。你知唔知俾个咩书面回应啊？卖晒 啊，大佬！ 我话俾你俾个咩书面回应？我以为佢起码都做少少手脚啦。佢将琴日回应《东方日报》嗰回应咧，就 send 俾我哋睇。 哦， 喂，你咁都懒啊？咁啊，我担保用咗 保啊， 用咗几多时间咧？嗱，我话俾你听，一定用个 I O 啦。写完之后俾 S I O 睇，咪写日抄完出嚟，跟住用啲黑笔画咗佢，跟住问个 C I O 喂，大班打电话嚟，我好烦。我咁你传过去咯，唔好理佢啦。啊！而家都冇人听嘅，数码电台，使乜理佢啫？你以为佢仲系10点前特首咩？白痴嗰条友，仲有啊，佢老友曾荫权都俾人打落19层地狱啦，使乜理佢啫？人就咁啊，所以争气啲，争取多啲听众。嗱，电话旁边有陈小姐，早晨， 早晨，陈小姐。 早晨， 你好， 各位主持好，系咁我咁讲翻房署嗰个情况嘅。咁我本身喺10几年前咧就买咗个居屋嘅，咁我隔篱村咧就系嗰啲自治居所嚟嘅，又系，咁部分都系仍然系好多租户啦。咁我哋入伙嘅时候咧，咁就房署咧就同隔篱村咧做咗个安排，就帮佢哋咧维修咗个球场嘅。咁同埋咧同佢哋整靓翻嗰个球场啊，成嘅。咁喺我哋条村咧， 即离开我哋个屋村咧，我哋得一座嘅啫，喺黄大仙嘅。 嗯。 咁即离开咧系一条马路嚟嘅，跟住咧我哋一定要经过嗰条村，先至可以离开呢个区嘅。 系、嗯、啊，好多屋村系咁啊！我哋以前咧，我记得好多年前咧，都系嗰班商台时候啦，都处理过呢两条屋村共用一个通道嗰啲问题嘅，系啊。 系啦，冇错。咁对方咧，佢哋恃住自己有个法团。就封咗个过马路嘅。 我呢以前都试过噶啦，我哋处理过嘅以前。 系啊，咁我哋咧就曾经同对方开会嘅。对方开会咧，对方话因为球场啲人走出嚟所以就执波啊危险，咁啊封咗佢。我话唔系啊，你可以封球场啦，因为你封咗条行人路同球场去同一条距离啊，系咪？咁同埋虽然话有几个路口啫，但系我哋唔会行去垃圾房过马路噶嘛。 嗯， 因为其实嗰度就系一个 嗱，我哋而家要报新闻啊，新闻后再同你倾过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失否认有报道指，行政长官曾荫权将公干旅程所得的飞行里数作私人用途，又指即使离任之后，行政长官亦都不会将公干的旅程所得的飞行里数自用。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当局并没有规定公务员必须就公干的行程向航空公司申领飞行里数的奖赏，如果到期之前都未能够用在公干的行程，当局就可以酌情批准将里数转作私人用途，曾荫权亦都是按这个安排处理。社联的行政总裁方敏生接受商台节目访问时指出，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提到双非儿童是负累，令他感到失望，希望新政府班子正视双非的问题。对于报告建议研究提高退休年龄，方敏生认为是积极的做法。至于下届政府检讨全民退休保障是否由政府包底抑或是要供款，就需要有社会的共识。港股低开，恒生指数低开219点，之后走势持续向下，恒指最新是报18456点，跌236点，跌幅超过1%。而国企指数做紧9527点，跌163点，跌幅有1.7%。中国首位的中长跑奥运金牌得主王君霞披露，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接到死亡恐吓，要他放弃比赛，但他最后决定出战，并夺得女子5000米跑的冠军。王君霞说，当年他出战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他妈妈在电话对他说，收到死亡威吓的电话和恐吓信，声称如果他参加奥运就会有性命的危险，劝他放弃比赛。王君霞拒绝透露谁对他不利，但就说当年赢得冠军回国之后，在队中受到冷待，心灰意冷之下才决定离开国家队。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稍后的东风增强，展望听日多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道过位，继续少少车龙啊，去到广告牌啫。另外快车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话啱啱相反啊，红十字会咁远啊。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北角码头，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啊，现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啦，见到啦，继续走。 怎住海港政府大楼噶？系啦，讲开政府嗰啲工作态度，哇，房署真系快手噶！哎呀，唔系其他正经嘢啊，系锁车速度啊！啊，我明白，虽然而家好多都交晒俾领汇嗰啲去做啦吓，但系佢哋连通告啊，连锁车啊，哇，好似变魔术咁快噶！好多职业司机都话啱啱放低下，想去厕所啫，哎呀，转头又中招咯！啊，而家个世界冇乜人情味噶啦，最紧要系铜臭味，唉、哎，呢、這个够香啊嘛，系咪啊？喺、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女童军总会，咁住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继续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街噶，乜新界区奇隧道同埋道路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啊，大妹啊，啊你平时咁中意听歌咧，咁你对幕后嘅填词人有冇了解多啲咧吓？ 都几了解噶，通流似周耀辉咁啦，除咗咧帮手填词之外，最近仲搞咗个展览啊，揾咗一个八九十后一齐咧，以自己嘅歌词为对象，试图呈现文字同城市、性别同情欲、界限同渗透之间嘅迷糊。话即系咧，如果大家想知道佢内心世界同埋城市有咩关系咧，记得六月七号话之前，逢星期一至六朝十晚七嘅时间嚟到上环太平山街24号参观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李伟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是听 DBC 的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的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梗系买部数码收音机嚟收听啦。 阿芬又要照顾年老的妈妈，搞到好猛整，成日发脾气啊！ 照顾老人家压力是好大的啦，但系千祈唔好攞老人家嚟发泄啊！ 小慧，但系到咗真系好辛苦嗰阵，点算先？ 得，陈仔，你可以放松自己，睇下电视，又或者揾朋友倾下偈。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向社工求助。 爱家人，爱家庭，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如果你提呢样嘢，系会俾人一种感觉，你纯粹玩嘢 啊！呢个架构系唔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9:37，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陈小姐嘅，早晨。早晨，陈小姐。 系早晨啊，主持人。 你要讲个共用通道嘅问题吓。 系啊，咁其实佢已经制造咗个无障碍通道啦。因为佢直情系封咗个路口。咁我哋过返嗰条村嘅路口唔多囉。 你而家讲緊係边条村呢？ 竹园北村。 咁你而家有冇向当区立法会员投诉 啊？当区立法议员呢係佢哋自己嘅顾问嚟嘅，法团顾问嚟嘅。 係边个 啊？咁多年嚟陶君衡。 陶君衡唔係立法冇啊，佢连 区议员唔系啊，佢暗春嚟嘅啫。 系，因为咧嗱，无论区议员，我哋落过黄大仙区议员， 你点解唔揾立法会议员咧？点解？ 佢而家唔系啫，咁但 系唔系啊？佢唔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以前系区议员。 佢区议员系冇错，我清楚。咁喺咁多年嚟咧， 冇鬼用嘅呢啲文社文联啲友，政府点会收佢嘅？你应该揾啊边个啊嘛？揾陈婉娴啊， 阿陈婉娴叫我揾翻当地而家嘅阿丁志威。 唔揾丁志威咯，咁就冇啦。 丁志威话佢哋都会处理，但系佢都系啱啱上场。 无能为力，叫丁子威又话呢个叫咩村啊？ 我哋呢度系迎福苑， 迎福苑 咁佢嘅系啦，佢就竹园北村。 竹园北村 咁喺咁多嗱，其实喺咁多年嚟咧，我再讲下咧，佢哋咧半夜三更抌垃圾，制造好多噪音，咁我就同房署反映过嘅。 咁你嗰条你系福你呢个迎福苑通去边度嘅嗰度？ 我哋迎福苑得座，咁咧其实就俾 通去边度噶？你嗰条天桥由边度通去边度啊？ 我哋冇天桥噶，我哋净系得个 通道啊！ 嗰条通道系行车路嚟噶，系去停车场噶咋？ 净系行到停车场嘅啫。 系啊，我哋其实系包住晒噶俾条村，咁我哋唯一离开条村就系要经过嗰个停车场，经过呢、這个。 你家系居屋嚟噶、啊？ 系啊， 你俾人玩咗笨喎、啊、你。 所以咪话咯，房署拍拍啰柚走咗去咯。 唔紧要，我哋帮你揾个丁子威，佢冇得拍啰柚嘅。 同埋仲有房署就系永远打电话去投诉咧，佢话佢哋有法团噶啦，你哋自己同法团嗰边讲啦，佢哋有管理公司噶啦，你哋同管理公司讲啦。 陈小姐，我哋有你嗱，我哋第一有你电话啦，第二咧，我哋揾到个丁子威之后咧，我就唔会俾佢卸膊嘅 ，OK？ 咁你要求系咩啊？你要求系咩啊？ 我要求就是说你开返个行人路，因为那里很多老人家。 即是行人路被他封了 ,ok。 是啦。 call out 那个垃圾房。 这个发生了几耐的这件事。 由我们入村。 即是几多年前啊 十年有多啦。 是你真是你有没有投票给我的时 候当然有啦。喂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啊嗰阵时我做立法会议员，你又唔揾我啊？你真系啊！咁有冇揾过陶君衡啊？四年前有冇揾过陶君衡啊？ 你话咧，陶君衡我哋有啦，直情当时 唔系四年前有冇揾过佢啊？开 个会吓， 四年前有冇揾 过？ 唔系咯，四年前你揾佢嘅字揾我噶嘛？佢揾我咪可以同佢出面咯？ 唔知转态转得咁快噶嘛？可以 啊！你真系渣，你真系都唔紧要。我哋而家继续帮你揾翻啲当区嘅区议员同立法会员处理啊！但我哋会希望有好消息带俾你啊！多谢你， 多谢陈小姐吓。 啊，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嘅 系。 阿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系早晨大班林旭华， 系你好啊， 两位好， 系啊，点解有咩想讲啊？系 房署啊，房署佢外判咗啲服务公司，即系物业管理啦， 系， 咁佢两年咧就要资产审查一次嘅， 系， 寄咗啲表，咁我哋填啦，填完咧就要我哋交翻去佢办事处， 喂，个办事处系房署定系外判嗰啲办事处啊？ 外判嗰啲。管业处啊， 哇，咁唔得噶，点可以将你啲资料交俾佢 资料吓？ 系，唔得不得已啊，佢就揾个保安员，即系最低级嗰啲保安员咧。 哦，唔使讲啊，呢样嘢非常严重啊！我哋嗱，我哋咧就会即刻揾房署又系，嗱，再揾埋私人专员。 你听我讲埋先啦。 啊，你继续讲埋落去。 咁我啊，即系例如咁，我前面嗰个大巴你啊，我啊后边。企喺你后边，后边有好多人啦。你大班又交紧，嗰个保安员咧就问：阿大班你做咩工啊？系几多钱个月啊？系边间公司做？即系问到好详细咁。 即系好似喺大陆咁啦，你喺大陆睇医生个胸个头埋嚟噶。 吓啊！后边全部成条街都听到晒你做大班。 你嗰度有咩村啊？你嗰条？ 我啊青衣长青村啊，嗰间管理公司叫物业宜居物业啊，好鬼衰啊！嗰间宜居物业， 宜居物业 ，OK， 唔好话衰嘢。 佢有几个盘噶 ？OK， 长青村宜居物业，嗱我哋会嗱今日处理唔到噶啦，嗱我哋听日咧就会揾房署，揾埋私隐专员，睇下你点样处理人哋嗰啲私隐嘅程序啊，好唔好啊？你继续听我哋啊！你听住我听唔到唔紧要，我哋打翻电话俾你嘅会 吓，好唔该晒， 向你汇报，我哋好快汇报啊！不过佢唔睬我就冇办法啦 吓。好，多谢先生， 拜拜。 嗱，唉，而家唔好讲房署啊，房署有排搞咁嘅搞法。老实讲啊，喂，佢用一个 IO， 一个 SIO， 一个 CIO， 用咗半个钟头，分分钟洗咗咧10000多就处理咗一宗咧啊，一个 fax， 咁啊 fax 嚟，我谂下，佢起码都写住啊，即系数码电台风波女茶杯啊，蔡小姐咁啊，原来唔系。将一份咧《东方日报》佢哋回应《东方日报》嘅琴日嘅啊 fax， 就将佢咧就 fax 翻过嚟俾我哋，啊咁啊阴公啊呢啲 咁佢都加啲工噶，画咗啲黑色画咗啲名佢嘅，佢又识得好似有啲私隐啊嗰啲，佢都留意住噶都有。 嗱个问题就系话，你用咁多钱请一班咁嘅公务员翻嚟、做嘢嘅效率系咁样样咧，真系值得人哋质疑嘅。 系 嗱。 喂，大家嗰度上面有个手写嘅一啲字句噶喎，系嘛？ 唉，嗰啲多余嗰啲地址嚟嘅 ，fax number， 你睇唔到系老花。 哦，系 嗱，大家成日听啲 API， 即系啊，叫人爱护动物啦。嗱、 停一停，谂一谂， 谂一谂。喂、如果动物唔能够满足工作嘅需要，学校有冇能力照顾佢呢？平日同假期边个嚟照顾佢呢？点解爱护动物协会嘅发言人咁讲呢？点解话唔鼓励学校引进工作性质嘅动物呢？即係唔好引啊一啲叫乜公犬犬、原因呢就琴日有报纸讲，就是、岭南中学呢、這个杏花村岭南中学呢就有隻缉毒犬。咁就话呢啊用完即弃。 喂个老师自己攞钱买。 唔系佢琴日嘅新闻就咁话用完即弃啊人道毁灭啊。原来今就搞到呢天怒人怨、尤其是爱护动物啲人呢就加好兴㗎啦。咁原来呢发现只狗冇事。但呢就带出另一个问题啦。嗱佢有个老师呢自发呢走去美国呢搵咗隻呢啲咁嘅所谓缉毒犬返嚟。 拉布拉多缉。毒犬 Labrador， 咁啊喺间学校咧做咗两年嘢，跟住个校长认为呢只狗冇鬼用，就叫个老师你自己处理咗佢啦，即系用完即弃啦。咁啊跟住咧呢件事搞大咗之后咧，啊嗰、那个校长啊，嗱呢啲叫做咧误人子弟嘅，真系呢间咁嘅叫做咩杏花村岭南中学个校长咧就卸膊，啊即系话嗰只狗咧又唔关我哋事。啊，所以咧就冇权过问点样安排，如果死咗就唔关我哋事。 大班啊，睇嚟都可能系审计处咧，系呢个系应该都有啲系唔知系咪应该记佢一功啊？佢系吓批评学校用咗40000多咧，又租用土地同埋兴建狗个，会唔会又咁俾咗个校长个压力啊？ 咁咪你起咗就要用嘅、林旭华吓，你真系咁咪起咗毁尸灭迹啊？嗰40000会 佢而家咧就话不如咧改用呢个电子报安系统啦。 呢只狗 叫 Honey 吓， 唔通佢将佢劏鬼咗卖狗肉卖翻40000啊？ 吓 啊！我唔系叫人食狗肉，我真系咁讲啊！用都用咗，咪继续用咯。嗱，呢个学同学仔又中意佢，你就系当佢冇用啦，唔识吸毒啦，或者呢间学校叻啦，冇人吸毒啦，喂！咁咪等佢同啲小朋友玩下倾下偈咯，即系唔系小朋友咧，中学就青年青人啦。喂，我哋不如听下 API 点讲。 停一停，谂一谂， 有草蜜之前， 停一停，谂一谂， 肯定自己唔系三分钟热度，肯定会为佢攞狗牌。 停一停，谂一谂， 肯定永远照顾佢。肯定唔会遗弃佢。养宠物之前， 停一停，谂一谂， 照顾佢一生，停停先谂真。 嗱，呢个杏花村嘅校长啊，杏花村岭南中学嘅校长咧，就肯定咧，当佢话要搵只咁嘅狗翻嚟嘅时候咧，就一定冇停一停，一定就冇谂一谂啊。咁人哋话搵只狗，佢就搵只狗。嗱，呢个校长叫罗灿辉啊，呢、这个罗校长咧。啊，当唔要只狗嗰阵时咧，佢就一定有停一停，谂一谂，就觉得只狗麻乜烦。第二样嘢，第二日做唔到嘢，第三嗰间学校又冇人吸毒可能。啊，第四咧就见到狗咧阻住个地球转，咁就话啦，解铃为事系铃人，你个老师啊无端端引只咁嘅狗翻嚟，唔知会唔会炒个老师鱿鱼啊？狗都可以用完即弃嘅，其实老师都可以用完即弃嘅，我等啲老师担心啊。嗱、啊。咁样嘅学校点样春风化雨呢？点可以教到啲小朋友有爱心，或者我哋啲年青人有爱心呢？ 啊，一间咩学校嚟嘅咧？嗱、啊，我哋打电话揾佢咧，又系揾唔到嘅。啊，而家啲人咧就真系咧好怕咧向公众交代 嘅、 啊。 喂，而家唔系个个有手机嘅咩吓？好、啊、容易联络到嘅啫。嗱、啊，我哋可能冇佢手机号码，但系学校嘅副校长、学校嘅职员，如果觉得呢件事系紧要嘅。实揾到校长噶系嘛？ 问家教会咯，啊、最好啦。问下啲家长，咁、咁样去教啲小朋友用完即弃系乜件好事嚟咧？嗱、咁另外一单嘢都要讲噶啦 ，Burger King、啊，真系阴公啊！全香港有14间分店，其实 Burger King 喺美国咧， 好巴闭噶， 好巴闭噶啊！但喺香港就做极都唔掂嘅，原来都有啲原因嘅。嗱、因为被揭发啦，暗中改动啊，佢嗰啲他他酱啊嘅食用日期之后咧，又俾人揭发用过期一个月嘅牛肉、猪柳、雪糕、新地朱古力酱，就爱嚟做呢个向宝包，同埋雪糕新地咧就爱嚟咧卖俾啲消费者。于是咧有啲员工睇唔过眼咧，就督佢背脊，佢话其实呢间 Burger King 咧前年开始咧做手脚噶啦，估计有2-3成嘅存货受到影响。更加透露啊，连员工啊，嗱喺度打工嗰人咧，啊唔使钱都唔食佢啲汉堡包，食佢啲雪糕。嗱、呢个咧就唔好讲字啦。我哋揾翻平机会啊，政策及研究部嘅主管啊，朱崇文先生嘅啊，就讲下街嗰个无障碍通道啦。 长安村 咁啊，电话旁边就有朱 Sir 嘅，早晨啊，朱生。 早晨，早晨，早晨，晚安，主持人系。 喂，其实朱生，你而家咪有，而家你哋咪香港要推动呢个无障碍通道噶，所有商场、住宅啊都要改噶啦。咁房委会啊， 房署啊， 房署有条村啊，有条通道，第一就冇 lift 嘅。第二咧就唔可以两架 B B 车或者两架呢啲咁嘅轮椅可以同时咧通过嘅，咁其实系咪违反咗个无障碍通道嘅要求嘅咧？ 其实原则上系违反咗噶啦。如果大家留意咧，我哋喺2010年嘅6月咧，就平机会做咗一个正式嘅调查，关于一啲公共场所嘅建筑物嘅。咁、那个报告出咗之后咧，其实政府都承诺用12亿到嘅钱咧，就包括房署佢哋做嘅改善嘅工作啦，就会喺依几年内咧系尽量完成晒所有需要改善嘅地方。咁我啱啱睇到你哋即系呢份展报，我哋睇到份展报关于呢个长安村事件咧， 长安村 系啦。咁我哋呢个咧都需要少少时间去了解一下，系咪其中系喺个即系表列里边系有佢哋呢一个情况嘅？咁我哋要需要时间睇 几耐知道啊？几耐查到啊？ 我谂我要 check 啊，因为我手头上我冇 check 。我唔系讲而家，我话听日你估可唔可以同我哋回应到咧？ 我谂可以嘅，即系具体嗰、那个。 咁我听日 但 系 我 谂 我哋可以整体嘅嚟讲，就系话政府佢哋咧就承诺咗咧喺今年嘅6月30号，即系换班之前咧，90%佢哋即系已经。啊、即是已經是找出來是需要改善的地方有3500個嘛，有90%呢就是6月30號之前完成的。在最近的一次即是立法會的一次的會議裡面呢，他們都仍然講堅持說他們趕得切的那90%的建築物這樣。那我不知道啦，即有一些呢可能是剩下那一成呢，是因為可能時間上啊，或者是技術上啊，又或者是那個地方有些即係技術的困難呢，可能他們要有10%的，即是3500個裡面即是350個啦。就会迟多一两年先做得到嘅，咁我唔知呢个系咪其中嘅一个。 嗱，朱生，我谂两样嘢，一就睇下呢个长安村喺咪个表列嗰度啦。 系，冇错。 第二，如果唔喺，咁啊点搞咧？ 哦，如果唔喺，我哋都唔紧要嘅。我哋咧就一向都有一个机制咧，就话如果我哋见到一啲具体嘅个案，有啲情况系出现对残疾人士系不利嘅咧。我哋都會即係主動去作出跟進嘅。咁我哋如果揾到呢、這個，譬如唔喺個表列裡面，我哋都可能揾同事去跟進下。 咁、我哋聽日再通電話，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多謝你啊，朱生啊， 多謝朱生。 係、咁我哋又可以講翻呢個 Burger King 啦。咁我哋都有揾 Burger King 嘅，但係咧就我諗都係揾唔到噶啦。嗱，可能又會喺9:57打翻嚟都未定嘅， 唔系噶，可能佢而家打紧电话或者写紧电邮去美国攞指示都唔定。 Burger King 发言人琴日就回应咧，了解咗顾客嘅关注，为咗释除顾客嘅疑虑，已经即时销毁有关批次嘅他他酱啊，又被但系咧，帮佢问到咧关于其他食材，即系啲肉啊、朱古力酱啊嘅处理咧啊，同埋系咪会停止更改食用期咧？ 就冇回应嘅。如果冇回应嘅意思，即係话呢，如果你而家係 Burger King 买 hamburger 嘅话呢，你有机会嗱就食到啲过期嘅猪肉或者过期嘅牛肉，即係猪柳包啦同牛肉。如果你买雪糕新地嘅话呢，亦都有机会呢食咗啲过期嘅朱古力酱。不过有一样嘢你可以放心，他他酱呢佢就唔会再用㗎啦。淨係他他酱你可以食。即係如果你去买个包，你就我要包就要他他酱就酒肉。酒肉啊，记住啊，唔要肉啊。咁你好稳阵啦，一定唔会食一个期嘅。 食鱼呢 ?Burger King。一系就食鱼，我唔知道有冇鱼柳包。 知真系唔知 道。即系麦当劳有咋？呢一伯系最中意帮衬嘅。我谂林伯一日都食。你阿林伯我哋 系。系啊，我中意食鱼柳 包。林伯啊，以前个林伯啊，你以前个旧老细啊，我帮佢打个工啊你啊。 冇。 阿林伯欣啊，林伯都系每日要食鱼柳包。你又系林伯嗱？如果大家而家去 Burger King 真系要帮衬佢嘅话咧，嗱就话要老友记。整个牛肉即是呢个 hamburger, 就酒肉淨係要他他酱同埋面包，咁就搞掂啦，咁就包你安全。如果你食呢个雪糕新地呢，咁你话唔好落朱古力，酒朱古力咁又稳阵。如果唔系呢就唔系好稳阵啦，因为到而家为止呢，嗱佢涉嫌更改食用日期嘅 Burger King 食材有啲乜嘢呢，他他酱就延两个月，而家话咗唔用㗎啦。安格斯牛肉即 Angus 嘅 beef 啦，就一个月；汉堡牛肉一个月；朱古力新地酱系一个月；洋葱圈都冇得食，一个月；烧烤酱系一个月；猪柳咧就一个月；芝士两款咧就唔知佢改几耐啦。做雪糕嘅奶浆咧，究竟有冇用过期咧，亦都唔知道。咁大家如果帮衬 Burger King， 而佢又未能够走出嚟，佢啲即系发言人走出嚟澄清嘅话呢，咁我成日都咁讲㗎啦，我哋做呢行呢就祸从口出，但做完咁辛苦走去搵食嘅时候呢就病从口入，咁就无谓啦。即係起码麦当劳呢唔係帮佢卖告白，佢又唔係我哋讲过客户，佢好似话呢每逢啲汉堡包嗰啲包呢留喺嗰、那个嗰个架嗰度几耐， 超 过 几多个钟头就唔要 啦。就抌㗎啦。咁几个钟头啊，几个钟头都一早抌咗啦，我諗好快抌㗎啦。 有段时间嘅。 咁所以呢 ,Burger King 一日未澄清佢仲会唔会用嗰啲过期食材嘅话呢，咁啊我都系嗰句㗎啦，呢啲咁嘅增阔垃圾食品食少就多教训、帮衬返啲本地嗰啲虽然话俾人叫无良雇主都好啦，帮衬返本地嗰啲咁嘅大家乐大快活嗰啲美心嗰啲稳阵好多我諗。 咁使唔使又要係立例管下佢呢，因为而家呢就话呢係因为根据法例呢就任何飲食嘅供应机构呢，佢如果係即时呢係即用嘅呢，咁唔需要有呢啲咁样嘅标签同埋其他营养嘅管制㗎喎，即係日期嗰方面。 咁啊冇啦，嗰陣時嘅标签条例你知唔知几难过啊，立法会嗰陣時有个叫张宇仁啊。 有啦。 左头左势啊，大佬呢个廿蚊张。你知唔知当年又讲过啲乜嘢啊，唔好讲反吸烟啊，唔好讲嗰啲嘢啦，标签啊。佢如果通过条标签条例啊。 又少咗好多选择啊。 佢淨係啊呢个超级市场啊，啲货架空一半啊。喂，到而家有咩事发生过。所以张宇仁噏乜呢，有一样嘢就唔使信嘅。不有一样嘢你要信，佢叫你买马俾贴士你你要信。因为逢礼拜三佢唔开会就係跑马嘅通常。咁梗係有贴士啦。所以个张宇仁俾贴士你买马呢可以信二成。二成。但个张宇仁讲最低工资食物标签啲食肆点样经营艰难就信一成都死。咁讲完啦。咁嗰啲 Facebook 都回应下㗎，咪人以为我哋唔睇 Facebook 啊。 有咁所以我哋一早咪要搵呢个系罗校长囉，因为有一早已经有呢个系上网嘅朋友就係话点唱嘛。 有个老友记呢就话呢话我撑嘅陶君衡，我都话陶君衡已经系暗春，你点样撑佢呢。有人呢就问我关于呢个电信管理局啊。有个呢、這个叫做 Lobo D。 他说你有些资料呢正不正确，其实那个就关于呢防骚扰条例。 嗯， 即是说如果你不想有人打电话给你那些推销的录音电话呢或者 fax 呢，你可以打个电话去。Ofta 呢、即是电信管理局呢，你是可以禁止收、接收啲垃圾资讯嘅。 不过如果人声你系 人声就唔得㗎。人声呢我有个老友记又好过瘾嘅。呢、這个都系达官贵人啦。佢逢真收到啲电话呢、如果是女仔呢佢就话不如咁啊，我而家唔得闲。你可以俾呢个电话我今晚打俾你好唔好呢，咁即刻收线㗎好似话。咁啊仲、有咩呢，做啲咩呀，都系大主要都系讲接收嘅问题。 接收问题系囉，都要系改善。 大家都系要忍耐下啦、大家都知道，总之六月到呢就全部搞掂啦。如果的士大佬未曾装机嘅，记住就同你嗰个台呢嗰啲遮联络。 嗯， 我哋就通过的士台呢同呢个遮联系呢，就话俾听呢我哋边度有机装㗎啦。或者你觉得边度我哋应该真系装机呢，亦都可以打电话提醒下我哋。咁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喇。嚟緊呢个节目好精彩呀，叫做呢个开心快活人。係咪开心快活人呀，大家真风骚我等一整蛊佢呀，我见到梁思浩同阿靓女喺度呀。呢、這个叫大家真风骚呀，今日唔知讲乜嘢，总之讲埋啲嘢都唔系几好㗎喇，有时咸湿有时消失，再见。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